同疫苗有关。防疫部门话，第二名死者来自京畿道平泽市，63岁，本身有脑血管疾病，上个月27号接种疫苗之后发高烧，寻日转到一间较大的医院治疗，因为血液中毒和肺炎等的症状上周不治。当局较早时公布，一名来自京畿道高阳市50几岁、本身有心脏病、糖尿病同中风的男子，寻日上周接种疫苗，下周心脏病发，并且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送院急救之后情况回复稳定，但今朝早再次心脏病发之后不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80点，升784点，总成交金额1,8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2点，升1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23元，升25元；美团372.6，升10.2；中国平安98.3，升3.1；阿里巴巴232.4，升3元；盈富基金30元，升7.6；建设银行6.4，升3.4；中国移动56.25，升1.25；小米集团26.45，升4毫；港交所498元，升10.4，保利协鑫能源3.23，升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7，英镑10.836，瑞士法郎8.463，澳元6.071，加元6.15，新西兰元5.656，欧元9.3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59点，升150点。港金现价报15,98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9美元，卖出1,72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嘅消息，喺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有坏车阻路，慢线封闭咗嘅，一带车多，龙尾近益京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而家龙尾排到去近益京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噶，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暂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伊拉克有蔡基伟， 韩国有黎慧欣， 英国有沈平， 台北有卢佩珊， 瑞士有林海君。 三月七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今天第一个钟头会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选举制度的。大家知道就是政协和人大两会就即将在这个礼拜就召开了。很多代表都昨天就开始陆续就上北京了。两会通常都是谈关于国家大事，但今年就相信会加插一些关于香港的议题，尤其是是牵涉到香港的选举制度的。大家昨天可能留意新闻都看到就有些政協代表、人大代表咧，都已經發表咗自己一啲嘅個人睇法噶啦。咁呢啲睇法咧，相信咧都係稍後咧，係喺一個所謂叫完善選舉制度裏邊嘅時候咧，可能會有落實啦，或者可能做一啲嘅決定添嘅。咁啊，呢啲咁嘅方案裏邊咧，其實就都有幾個方面咧，其實對嗰個選舉制度咧嗰個變動咧都會幾大嘅。咁啊嗱，有幾點咧就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啊，第一個咧就係話而家醖釀緊係建立一個資格嘅審查制度，咁咧就可以用起立法会、区议会和选举委员会，即是这个是选举特首的选委会的选举里面的，就确保参选的人都是爱国者。第二方面就是会审核削减甚至取消区议会的117个选委会的议席。大家知道现在安排就是 选举委员会有1200个代表，其中有117个就由区议会产生的。今年的区议会就是这个泛民就拿到一个压倒性的胜利，估计这117个代表要按照旧的方法的话，几乎都应该是全部是泛民的人的。现在的新的修订之后就估计说这117个选委会的议席就将会取消，转为加入了全国政协、省级政协或者是商界的社团代表的。第三点就是关于立法会的组成，早前也有些建制派提出五个超级区议会的选举议席，这五个超区都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就也会修改，就会取消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就可能拨归其他的功能界别。第四 点咧，就亦都有啲建制派建议咧，就将直选嘅区选数目咧，就由而家嘅五个，即系个大区啦吓，五个都系咁啊，拆细到咧系至少有十个，咁并且采用咧系双议席单票制嘅。咁啊，所有呢啲选举里边咧，都同而家嗰个做法咧，都出现咗几大嘅变动嘅。咁当然啦，呢啲讲法咧都系属于我哋叫做一个建议啦。到最后嘅决定啦，嘅结果系点咧，就未知道嘅。咁香港嘅選舉制度咧，以往一直咧講緊叫五部曲啦，咁咧就由一個香港自己醖釀啦、討論啦，喺立法會度再傾啦，咁交由中央啦，咁啊幾個步驟裏邊咧，我哋五部曲咧即係分做五個部分啦，五個程序。咁但係而家咧，相信咧就主要咧，因為中央而家要主導咧，可能我哋話咧會變成為一個一部嘅啫。咁就係由呢個人大常委可能作出一啲決定咧，宣布之後咧，就要由香港進行一個立法咧去落實噶啦。咁另一個關注點亦都係咧，就經過咁大嘅改動之後咧，因為要有啲本地立法咧，咁到底能唔能夠喺今年嘅九月咧進行咗已經押後一年嘅立法會選舉咧？咁呢個咧都係大家關注焦點嘅。咁因為而家已經係三月啦，咁人大如果有啲決定落咗嚟之後咧，再進行立法咧，相信都要經過一個程序嘅。咁有啲講法咧就估計咧，可能呢個今年九月能夠如期起進行立法會選舉機會都細噶啦。咁但係到底後續會點咧？咁大家可能都可以觀察一下嘅。咁有关于个选举制度方面呢，一间稍后都会请到一啲嘉宾呢同我哋分享下意见。咁当然电话机旁边嘅你呢亦都可以打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或者讲下你嘅意见嘅。咁我哋电话係18723111。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返嚟呢会继续倾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3月3号，一名有长期病患的63岁男子上星期五在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两日后出现呼吸困难送院，同日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会评估死因和接种疫苗的因果关系。总监林文健， 就是未确立到那个成因的，还未知道呢是不是跟那个接种疫苗有关的，那一切呢都要留待我们那个评估那个专家委员会去审视所有的资料，那所以任何东西都是言之尚早。 官涌疫苗接种中心医务总监郭宝贤说，估计早上有大约三分一至到一半预约的人没按原定时间到场打针。 今早多了很多一些的询问关于自己病情啊，可不可以打针，那我们医生或者护士就可以提供那个资讯，病者自己决定啦。今早亦都多了人是拒绝打针，有十几位，比起往日是多了一些，那所以我都见到市民是打针可能是有了一些担心。 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嘅咧，關於咧就係選舉制度啊。咁大家估計咧，就全國人大同埋政協會議咧，稍後開之後咧，就可能有一啲關於香港嘅議題嘅。咁其中主要嘅內容咧，就係修改依個香港嘅選舉制度。咁牽涉嘅範圍都相當廣泛噶。咁大家如果對依個議題有興趣咧，或者你都有留意咧，想發表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講下你嘅意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咗一位朋友咧，就係民主黨嘅前主席啊，劉慧卿咧，同我傾下關於個議題嘅。啊，劉慧卿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啊，我哋啱講緊咧，就係而家一路講緊都吹緊好多風啊，即係話咧喺呢個修改呢個選舉制度裏邊咧，唔同嘅做法啦，好多啊，包括建立呢個資格審查啦，就取消咗117个區議會嘅議席嚇，即係喺個選委會啦。咁啊，又都有五個超級區議會嘅議席又話可能取消啦。咁啊，選舉制度咧就直選嘅五個區又會拆細啦。嗱，好多方案嘅。咁啊，劉慧卿，我諗你係一路參與你嘅即係本地嘅民主政治都好耐啦。咁啊，嗱，想聽下你嘅講法。而家咧有個睇法咧，就話咧一路咁嘅變動咧，似乎民主派嘅空間啊，即係未來參與空間就會相當收窄噶啦，係咪咧？ 咁當然係啦。如果你頭先講嗰啲冚唪唥都落實啦嚇，喺人大會議嗰度嚇。全部拍板啊，咁啊，當然就有啲人甚至講到就係完全冇曬空間添啦。 嗯， 咁呢個當然就係即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差啦嚇。 嗯， 因為香港係一國兩制之下咧，係其實係有多元聲音噶嘛。 嗯， 各方面嘅人都應該有權去選佢嘅代表進入議會。 咁我就即係希望中央政府就唔好咁樣突然間將所有嘢抹殺曬，咁啊淨係佢中意嗰啲人先可以入議會，咁啊即係呢個都唔係我哋認識嘅香港咯。 嗯，咁啊劉偉興啊，但係我哋睇嚟頭先講嘅即係唔同方面嗰個建議啦，雖然叫建議咧，但係似乎好似行嘅機會都好大嘅咯。咁啊， 當然係係，但即係亦都係即係好即係好弊。 嗯， 完全都冇香港人真正嘅諮詢。你話啊，最近喺深圳開個會，咁有幾個人去開下，咁啊講下，咁就算係噶咯。咁香港唔應該係咁做事噶嘛，係嘛？以往啲嘢嚇，雖然甚至嗰陣時都有啲人話係假諮詢啦，咁但係都係會有啲會開下，有啲講下咁噶嘛。而家即係變到咧，真係非常之即係一言堂。咁啊，因为其实呢啲嘢已经出咗嚟几个月㗎啦，係咪大家都即係知道北京系咁諗，咁佢都即係睬你嘅，即係佢话我咁做啦，你去執行啦，咁叫阿林郑月娥咁搞，咁所以真係呢个真係好弊囉。 嗯，刘兴啊，我哋曾经提到呢，即係话包括嗰五个超级区议会呢，个议席而家都可能修改同埋就取消一人一票选㗎嘛，咁可能就改为呢拨归其他功能组别啦。咁我哋知道呢，就当年即係你都曾经即係同呢个中联办一次对话㗎嘛。咁呢五个超区呢当时即係咁样对话得出嚟㗎。咁而家连呢五个超区就都冇咗㗎喇。你觉得其实你而家睇返转头呢，即係当时呢个承诺同埋到现在呢，如果要改咗嘅话呢，其实对嗰个香港嘅政制嘅发展有咩影响？ 咁呢个梗係即係倒退啦。 嗯。 当年呢，我唔知你年纪几大啦。 嗯、 因为当年就係建议呢就係、是、加十席、啊 嗯、 五席就地区直选。咁呢个五席就梗係唔会争议啦。咁五席功能组别，因为佢哋係要一半一半㗎嘛。咁佢哋当时建议嘅功能组别呢，就係、是、因为功能组别所以就梗係小圈子㗎啦。咁、就建议俾区议员啦，嗰陣时几百个区议员就再选多五个。咁即係其實離曬譜啦，當時已經選咗一個有個葉國謙㗎啦，係嘛？咁你再整多咁啊六個葉國謙，咁你點得掂咧？係嘛？咁所以我哋梗係唔會贊成啦。咁但係當時阿胡志偉咧，胡志偉議員咧，佢又建議，真係，因為當時都唔係講緊普選啊，佢係擴大啫。咁佢不如咁啦，佢話就即係因為係小圈子，咁啊所以淨係區議員先可以參選，或者可以提名。但系咧就俾晒香港人选啦，咁样一人一票，嗰啲喺唔系属于其他功能组别嘅人咧，因为佢冇票噶嘛，系嘛，咁就俾多票佢。咁初初其实出嚟都唔赞成噶，佢哋保皇党好多都唔赞成噶，咁北京亦都唔赞成噶。咁后来临近尾，咁略我哋就话如果你唔赞成，我哋又唔会支持你嗰个嘅，咁咪拉到咯，系嘛。咁但系临尾咧就出嚟就话啊冇事，民主党方案咧当时梁爱诗出嚟讲啦，民主党方案系冇违反基本法嘅，咁啊个个都要归队啦，系咪？虽然佢哋都唔赞成噶，咁都要支持啦，即系咁样做噶嘛。 最后争取成功噶嘛，即系呢个应该算系。 即系嗱，最成功咧就系共产党自己咧，系修订咗自己，因为佢系反对嘅，后来咧唔知咩原因啦吓。咁就即係佢就話好啦，算啦，俾你。所以其實我就最想嘅係直選嘅。不過你又唔肯，但我哋亦都唔會支持你小圈子。咁所以胡志偉就話不如俾香港人多一票啦，係咁嘅啫嘛。咁當時佢哋話得㗎嘛。而家又話唔得咁樣，即係神又係佢，鬼又係佢咁樣。其實老實講，我係最想冚唪唥都係喺地區。选出嚟就最好啦，系咪啊？就唔使要限住系要区议员先可以选区议员提名，系咪啊？咁而家搞到乜都冇晒，咁啊俾翻啲好细嘅小圈 子 翻，咁咪即系倒退好多咯。 阿刘伟兴啊，你头先讲紧咧，即系嗰个成个过程啊，即系呢个五个超区啊，同埋当年嗰、那个。点样即系互相喺度即系争啦，或者倾啦，叫做啊。咁其实即系我哋都讲紧咧，即系都有啲有倾有讲嘅机会嘅吓。咁即系所以你睇问我咧，咁我都睇到嘅，都知嘅。即系当然咧，就都知道你一路同我哋点样倾。咁但系依个有倾有讲咧，似乎喺依年龄两年咧，似乎就冇晒啦。咁系咪？咁即系五部曲都变咗一部曲啦嘛。即系由中央差唔多宣布嘅啫嘛。咁呢个其实 咧，喂，其实咧。我哋当年话即系支持呢个胡志伟方案啦，系嘛？咁啊过咗。我哋当时亦都同内地官员讲咧，你要继续同各方面大家去沟通，因为我哋系谂住系推进民主，即系普选。而咧，当嗰个方案过咗之后咧， 中央政府是讲好啦，嗱你哋一过咗啦， 嗯， 你哋呢一步咧系符合咗基本法嘅循序渐进， 嗯， 所以咧下一步咧就系普选， 嗯， 呢个佢讲嘅， 嗯嗯。 咁后来佢整个普选出嚟，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就觉得唔系真正嘅普选啦，因为佢限制吓咩，人可以参选各样嘢嘛。咁，但系佢系一路都冇再倾啊嘛。唔好讲话呢两年啊，即系由嗰个方案过咗之后咧，就冇乜点倾。咁你话系真系几可惜，同埋真系好离谱咯。 刘兴啊，咁你点睇翻即系当年都仲可以有倾有讲，到近呢两年就完全即系不单止冇晒啦， 都冇晒啦。 咁其中嘅原因，其中有啲原因咧，刘兴啊，佢讲紧咧就系话啲本土啊，或者系独立嗰种思潮啊，即系一路出紧嚟。咁中央過去咧就放寬，但系咧似乎咧就呢種咁樣嘅即係本土啊獨立勢力嘅太大，咁啊要用呢個選舉制度咧就達至到呢個愛國者治港啦。咁而家個轉變係咪咁咧？你睇得到係咪因為咁嘅原因咧？ 喂，嗱，佢話有啲人佢唔中意嚇， 嗯， 有啲人我都唔代表到佢講咩嘢，但係民主黨大家都知道曬我哋黨綱，知道我多年來支持咩嘢嚇，咁亦都嗰陣時候可以同佢傾。而家都可以傾，因為我哋就係希望咧，係真係一國兩制嚇、希望可以發展民主。咁你而家話哦，有啲人啊搞啲嘢，我哋唔中意啊，所以冚唪唥人都唔好傾啦。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啦，甚至當時講普選嚇，咩、缺一不可，又話要公民提名、立法會提名嚇，呢、這個咩選舉委員會提名。我哋冇话缺一不可嘅、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无不合理限制，令到选民有真正嘅选择。我自己选咁多次都系公民提名，我点会反对咧？但系唔系净系公民提名啊嘛。就算你唔改基本法，你用翻而家嗰个机制，选举委员会，总言之你系无不合理限制，令到市民有真正嘅选择，可以符合到嘅。大家有得傾㗎嘛，佢唔係佢走出嚟又話啊你哋係都要啊缺一不可咩咪咪，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唔係㗎喇喎，但佢都話算啦冇啦，喂佢要係咁就冇辦法囉。 咁劉卿啊，你覺得如果民主黨呢即係而家呢啲咁樣嘅制度啊選舉制度改變之後啦，如果即係全部落實晒啦呢個新咁樣嘅方法，民主黨會點樣定位自己㗎，或者覺得即係仲有咩可以做㗎？ 喂嗱，你揾我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合。雖然我係前黨主席啊， 前主席、 因為前主席，但係我而家唔係領導層，我都唔係中委添啊，阿細佬。咁我啊，又憑乜嘢去代表個黨講呢啲？ 但你自己，但你資深啊嘛，即係你嗰個資。 唔係，嗱，我自己咧，亦都唔係淨係講民主黨添啦，我講翻香港啦，即係我哋會希望見到個制度，我希望見到個制度。是俾不同聲音嘅人係可以去參加咯。你話民主黨又好，咩黨都好，就唔會話啊作咗喺額頭啊，你就冇得傾噶啦，一定冇得俾你參加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唔好定到咁樣，令到咧大部分人或者全部嗰啲所謂反對派咧，係完全被取消資格啊，門檻都過唔到嘅。咁你點搞啫？咁你淨係？民建聯啊，或者紫荊黨啊，咁啊工聯會去選咩點得嘅啫？ 咁但民主黨可以點做咧？譬如話你頭先講咧，雖然唔喺個黨中央啫，咁但係你譬如話資深啊嘛，咁你會唔會提議？譬如話未來有啲咩變動嘅時候，可能民主黨個角色會積極啲嘅，會提翻啲建議嘅，或者希望參與個討論，令個選舉起碼即係會係即係多啲意見，你會俾嘅，有冇咁樣嘅做法或者咁嘅打算咧？你？據你所知， 我都唔代表個黨啦，所以再講。但係我自己會覺得，我從來都覺得係大家應該傾嘅，所以點解當年去傾？我以前八黨共識，我哋都係傾，所以我唔係口噏嘅，我係做得出，我做咗幾十年噶啦，所以我一定會係贊成傾嚇。咁、到時民主黨領導傾唔傾我啲，我冇得控制嚇。即係我自己個人嘅立場，我係贊成傾。你同邊個傾我都傾嚇。咁、但係你要合理，你要大家真係有得傾噶嘛。好似你頭先都講啦，都冇得傾。 佢都拍板咯，過幾日，咁你傾咩咧？係嘛？咁你咪大家即係覺得好，即係好過分咯。 嗯，阿劉永恆有啲泛民嘅朋友嚟喺度傾咧節目嘅時候咧，就話講到個議會之路啊，就似乎咧好似已經塞曬噶啦，即係已經係走完啦，冇得走噶啦，即係差唔多議會裏邊咧會將所有呢啲即係泛民啊或者等等背景嘅議員咧排除曬出去。你睇個最後個結局會唔會咁樣啊？ 嗱，我就梗系希望唔好系咁啦。 嗯， 咦，其实老实讲，我哋而家亦都冇得控制。 嗯， 啊，又冇得选择。咁你好人俾我上嚟，咪讲几句咯。如果唔系，声都冇得声埋添啦。 嗯， 即系冇得讲。 嗯， 咁但系你问我，我梗系唔想见到系咁噶嘛。 嗯， 咁但系如果佢嗰个力量咁大，系冚唪唥扼杀晒嘅，咁咪好痛苦咯。 嗯， 咁但系我相信仍然有好多人咧，系会就算你冇晒啦。都会去争取嘅，咁、你睇下人哋缅甸啦、枪林弹雨啦、泰国啦、柬埔寨啦，好多人去晒流亡啊，都争取噶嘛。咁、但系当然，咁样可能要付出非常之沉重嘅代价咯。咁、但系有啲人都会咁做，你睇翻人类嘅历史都系咁噶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啊，即系有权势嗰啲人、就唔好咁样将开香港。本来是一个非常之繁荣、非常之自由安全的城市、转眼间、就变成好像深圳一部分咁。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刘永。 OK， 好啊， 唔该晒，拜拜。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咁，你而家傾緊咧就係關於兩會咧，可能會關傾緊關於香港嘅完善選舉制度嘅。咁我哋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一月零售业销货额及量同样连跌24个月，跌幅亦都稍有扩大。一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跌13.6%，销货量亦都跌14.5%。不过网上销售值按年急升92%，占整体销货值超过7%。政府发言人话，本地第四波疫情导致一月零售销售持续显著下跌，农历新年亦都有影响，要合并二月数据再作评估。预期零售业经营环境短期仍然困难，若果疫苗接种取得预期效果，将会有助零售业同经济复苏。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8宗源头不明，累计11,046宗确诊。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8名患者，包括任职市场策划的女员工、洗碗工人、安老院舍负责人、影印机销售员、退休人士、秘书和2名家庭主妇。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14日累计新增236宗个案，包括197宗本地病例，其中69宗感染源头不明。旅发局计划推出第二轮赏你游香港和全新的赏你住活动，市民消费满800元就可以换取价值500元的本地游旅行团名额，或者换取500元酒店住宿折扣。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话，去年推出赏你游香港活动非常受欢迎，10,000个名额在1星期内爆满，稍后推出第二轮活动的时候，名额会增至20,000个。上次有50间的旅行社参与，现时报名参加的有超过200间，目前仍然在度甄选。至于赏你住方面，程鼎一话名额同样有20,000个，暂时有100多间酒店申请参加，当中有5星级酒店。他话旅发局就2项活动合共需要付出2,000万元，希望可以鼓励市民在本地消费。美国微软公司表示，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电子邮件伺服器当中的漏洞来攻击美国的组织。黑客有一直试图窃取大学、律师事务所和传染病研究员的信息。在北京，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话：中国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泄密行为，这个立场是一贯和明确。中方多次重申，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多样的特点。网络攻击溯源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将网络攻击直接与政府相关联，更加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中方希望有关媒体和企业采取专业和负责任的态度，在定性网络事件的时候基于充分证据，而不是无端猜测指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单坏车在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慢线架早前有坏车还未拖走，现在车龙排到近九龙货仓。那就在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九展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开始车多，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明爱医院。新界方面，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日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而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以及长东路竹篙湾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分五期嘅，咁就一个月一次。听咗钟女士， 我一个月都买唔到1000蚊餸，因为疫情时候我都好少出去食嘢。 听咗陈女士， 每个月买埋米啊，买埋油啊，都系700多蚊，咁但系一个月用唔晒咧，就唔可以带落下个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新闻翻嚟咧，自由峰会继续同大家讲咧，关于香港嘅选举制度嘅变动嘅，咁有变动咧，可能就会喺稍后嘅两会里边咧做出一啲决定啊，或者宣布嘅。咁呢啲嘅改动咧，都牵连咧好多嘅环节噶。咁啊，如果大家关心呢个议题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峰倾下咧，或者讲下你意见嘅。咁啊，好啦，电话机旁边啊，有一位阿黄先生咧就接通咗嘅。阿黄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啊，请讲。 我记得嚟讲咧，系嗰阵时。 中央會談咧，咁97跟4個咧，鄧小平咧都話香港係一國兩制嘅，咁但係個原則咧就一定一個要行先，同埋中國香港要穩定。咁你睇翻我以前咧，我都係喺97之前咧，其實我都係有投呢個係民主派嘅，97之後都有。咁其實我發去97之後咧，其實香港比以前更加自由，就好簡單。即係喺以前咧，如果你過羅湖嗰時咧，你知道有政治部人咧喺羅湖嗰度嘅，咁你出入境都有啲即係阻滯咁樣。咁但其實即係97之後咧，其實我覺得香港其實比以前更加開放自由。咁但好唔好彩啦，咁因為反修例事件之後咧，咁或者係反呢、這個係佔中運動啦，咁就有一連串嗰啲暴力示威啦，即係我唔可以講暴力，不過起碼係你見到佢抌一啲汽油彈啊、抌剩啊，同埋揮動啲外國旗幟，咁啲作為即係中國領導人啦，佢見到咁嘅場面咧，佢都會驚嘅。咁我唯一嘅方法就話，變咗係以前嚟講都係一陣收緊咯。咁啊原則就話，喂，你一定要愛國，即係唔好啦，共產黨啊剩啊，即係起碼嚟講唔會反對共產黨先啦。咁所以變咗佢嗰個小圈子的選舉呢，原本是開放呢，是比了超級區議會呢，是可以大家一起選舉。但自從這件事件之後呢，即反修例事件之後呢，咁我嚟講，中國領導人嘅心明咧就話，真係要收緊啲。咁我都明白嚇。咁我嚟講，先造成今日局面咧，其實即係我諗嚟講，特區政府同埋嗰啲民主派人士都有共同嘅責任。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黃生。系啊，跟住咧就仲有一位嘅接通咗嘅咧，就系高小姐，亦都要同自由风倾嘅。高小姐你好， 系主持你好 啊，大家好。嗱，改动嗰、那个选委会同埋部分呢、這个。立法會產生個辦法影響就是我覺得很深遠的了。夏寶龍那個主任南下舉行那個座談會呢，一石就掀起千層浪，大家都沸騰了。那我覺得呢，完善這個選舉制度的重點呢，是建立一個即係候選資格嘅審查制度啦，唔單止係要靠一個選舉主任去處理嘅，佢係處理唔到嘅，係咪先？呢個資格審查制度咧，我亦都覺得應該係涵蓋埋立法會、區議會同埋選舉委員會嘅身上。 即係你贊成應該設立嘅呢、這個。 是我贊成設立的。咁另外呢就是即係因為你咁樣才可以確保參選人都是愛國者嘛，佢係強調愛國㗎嘛。咁令到呢啲愛國者喺治港嘅時候嗰、那個模式就更加得到市民嘅支持，同埋選舉制度更加完善囉。咁、我再想講一下呢、就係、是、點解唔可以俾啲忠誠嘅反對派能夠有一個創造佢嘅生存同埋發展嘅空間，唔可以話一言堂冚曬所有嘅反對聲音嘅、只要佢係提出嘅建議係對社會好嘅。 咁、你見到而家有邊啲叫做係忠誠反對派呢？如果按照你自己睇。 嗱，我覺得咧，民主派都係有一啲係咁樣嘅，唔係話咁激烈嘅，係咪先？咁呢一啲咪可以咯？佢可以提出對政府嘅意見嚇、批評嚇。 唔該曬你啊，高小姐。係啊，咁啊，到底民主派裏邊有幾多係忠誠嘅反對派咧？咁啊，如果你對呢個議題或者你呢個現象啊，都有意見或者想同我傾下關於個選舉制度嘅變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接住來咧，仲有一位啊，鄭先生而家接通咗嘅，鄭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主持你好。咁咧，我覺得咧呢次咧，即係話夏寶龍講咧，即係要將一啲即係愛國治港嗰個理念咧放入去咧。即係我覺得咧，雖然即係比起我哋以前咧香港咧，即係選舉咧係收緊咗少少咯。但係我覺得咧，因為自從咧黑暴到而家為止咧、我覺得呢個辦法咧，即係令到香港咧未來咧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咯。即係始終咧呢啲咧即係極端嘅反對派入到議會咧，即係全部都係唔做嘢，以反對為主，即係將香港拖垮嘛。咁而家香港咧經過黑暴同埋疫症之後咧，如果大家出去咧即係市面睇下嘅嗰個即係。經營嗰個慘況咧，即係大家有目共睹，真係好多鋪頭，啲旺區都執咗好多啊！咁我覺得咧，即係只要即係呢個政制，即係大家咧，即係齊心協力，即係唔好再搞嗰啲，即係話又揾外國去制裁香港啊，或者乜嘢咧？如果將來有好嘅意見俾咧，我覺得就唔一定話民建聯啊、工聯會啲所有集啊，只要你係真係要愛國，即係要對香港咧有建設性嘅咧，咁呢啲都好啲咯。咁就係暫時咧，我哋睇到咧，即係話要選擇一啲比較係愛國啊，即係話愛港嗰啲人士去 做呢個建制啊，即係入去即係做呢個建制喺入邊做嘢咧，我覺得比較合理啲咯。 好啊，明白，唔該曬，鄭生。咁啊，到底呢個變動裏邊咧影響幾大咧？咁同埋咧，即係會唔會到底收緊咗之後咧？未來嘅選舉制度會係點咧？咁啊，大家都相信都會留意嘅。咁啊，大家或者對呢個議題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會繼續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this i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萧叔叔继续同大家讲文法。有个听众问萧叔叔点解我哋话一啲人系 committed, 即系好放晒好多心机去奉献去投入去一件事到啦。committed to 后面我后面呢点解有时会跟 ing 嘅呢即係佢正常會覺得to 後面就咁一個所謂嘅 bare infinitive， 即係就咁一個個 verb 唔使加任何 ing 啲就可以啦嘛，係咪咧咁？咁、那個答案就係我 committed to 咧，我後面咧係要需要跟一個名詞嘅。OK， 例如我哋話一個人係好 ，he's deeply committed to his career， 佢對佢嗰個事業啊係非常之投入嘅咁樣。咁我呢個 career 咧就係一個名詞嚟嘅 ，OK 係一樣嘢嚟嘅。再俾多個例子大家，譬如我 he's very committed to his wife， for example。咁 his wife 咧亦都係一個名詞嚟嘅。咁如果我哋想要一啲類似動詞嘅東西咧，我哋呢個位咧都係需要一個名詞喺度嘅。咁我哋就需要加 ing， 例如he'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for example。OK 呢個人咧係非常之投入。是去宣扬这个法治的精神的这样。那我们就会是 promoting 了因为 committed to 后面需要跟一个 noun, OK? 那当然另外一个讲法就是 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也都得。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O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香港嘅選舉制度咧，將會有一啲嘅變動嘅。咁嘅變動咧，可能就會稍後嘅兩會裏邊咧，就係可能宣布啦，或者係做出一啲決定嘅。咁啊，其中一個關鍵點咧，就係早前咧，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一個講話裏邊咧，就話咧希望能夠咧完善呢個愛國者治港嘅一個制度啊。咁嘅制度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變動咧，都係希望圍繞住呢個中心啦。咁第一個變動咧，就最後咧，我哋睇到咧個即係都幾大嘅幅度啊，牽涉到咧就好多方面嘅。到底呢个变动里面咧，暂时嚟讲咧，发展到边度咧？咁我哋咧就接通咗你港区嘅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啊，同佢倾下噶。叶国谦你好， 好你好，建长兄系 叶国谦啊，系啊，你而家系咪喺北京啊？已经 啊，我喺北京啊，系啊， 系啊，系啊， 今朝早到， 系咁啊，准备开会啦吓。 我哋嘅会咧就系五号啊， 系 嘅上昼， 嗯。是啊，葉國謙啊，嗱，而家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你啊到咗北京啦，咁啊到咗北京可能都聽到啲最新嘅發展或者消息添嘅嚇，或者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而家最新嗰個關於譬如呢個香港嘅選舉制度裏邊咧嘅變動啊？有冇啲咩新嘅消息可以話到俾我聽啊？ 我而家嚟到咧係未有任何新嘅消息，即係有關到大會嘅議程咧。都是在之前的大会的议程它未有更新到。但是会不会呢其实在我上一年的人大会议上面其实当到正式它被一个确定的议程的时候其实当时加了香港有关港法的议程下去的。所以呢就到了今天呢是都没有所以你说我有關嘅內容或者有冇對香港嘅問題或者選舉問題會有冇一啲具體嘅討論咧？到目前為止，我係收唔到嘅啊。 系咁，但系叶国兴问，但系即使咁咧，好多人都预计咧，即系稍后应该即系趁呢个两会召开期间，都应该会攞出嚟讨论，甚至可能有啲决定啦。因为大家知道咧，就九月份咧，即系如果系冇嘢发生啊，或者唔做任何决定嘅话咧，咁九月份应该系要进行呢立法会嘅选举噶嘛。咁我睇翻个时序嚟讲咧，就应该今次里边咧，如果有啲决定咧，可能讲即系香港呢边要立法，都有多工作要跟进噶嘛。咁、所以即系你自己预期稍后。是不是都会即是一定要谈的了，即是这样东西的选举制度可不可以这样说、即使现在我们看到未有一个很完整的议程的话。 我认同或者我都同意你这方面的分析，事实上呢、我感觉到在上一年和这一年现在这个准备开两会的情况是非常之、近似的，中央 的有关的一些、动作来说是清楚，比如夏宝龙去深圳。咁嗰一年嘅情況之下，亦係啦，港澳辦啊，即係嘅主任啊，佢哋都落過去深圳聽取，就住有關即係港安全嘅問題嘅一啲了解。咁所以咧，以今天嘅情況咧，夏主任咧係作出咗一個咁坦率啦，我覺得啊，就住一國兩制裏邊嘅點樣能夠。行穩致穩，以及到咧係即係能夠繼續貫徹到一個或者保證到一個係由愛國者治港呢點咧，佢其實就係喺佢個發言之中咧係講得即係好坦白嘅嚇。佢、必須嚟講係要保維護到或者確保到咧，你將來從政嘅人員參加立法會選舉啊，或者係選行政長官嘅選舉委員會啊等等呢啲咧。都應該嚇係、有一個很、清晰的政治嘅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呢、這個咧係好清楚嘅嚇。咁、當然啦，佢即係作為愛國者咧，佢嘅標準咧仲係好強調咧，你仲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啊呢、方面。咁我覺得即係一國兩制，其實喺我哋過去24年咧、確實。我覺得我哋會比較忽視咗啦、或者口裏面講有一國，但實際上面咧，即、就、係、是、我哋一班年輕人嚟講，對一國嘅認識咧，或者係一國嘅嗰種接受或者認同咧，係確實係低好多。咁、因而咧出現咗你對一國兩制，記住係一國行頭兩制在後、如果你以現代大家睇到佔中以至到修例事件。大家見到咧，咁多特別喺區議會選舉裏邊，啊，基本上面就係嗰種反對中央政府、以反對中央政府為標榜嘅參選者咧，係全部或者大部分、絕大部分勝出。呢點上面咧，肯定咧就變成咗中央對呢方面係不可能接受，因為如果你咁樣落去咧，你成個中央。特別香港的嗰個政府的運作政權嚟講咧，就必然出問題。咁所以作為一個中央的政府，因為香港本身就一個城市啊，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邊一個城市，國際的城市啊。但係如果你允許到用呢種方式，一種變天或者叫做西方的顏色革命咧，我相信呢點係冇一個現時的中央領導人可以。擔當得起、所以佢而家要咁樣做咧、我覺得即係其實就係亦係將一國兩制咧、大家清晰，大家都應該要界定，俾容許我哋香港行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希望我能夠保持原有一國，而喺一國下面去，所以嗰次提及到嘛，河水井水嘅問題嘛，家嘅問題就係、我哋有一班。人嚟讲咧，要搞香港独立啊嘛，因为独立本就系挑战紧中央底线，又系泛紧河水。 系，阿叶国谦文啊，按照你听一路咁讲咧，即系话而家用一国两制啦，要一国先行噶啦。咁而家即系我谂系好多即系中央嘅官员都讲咗啦，又要呢个爱国者治港啦。咁我睇翻咧，而家最近传嘅几个方案啊，即系完善选举制度咧，叫做系咪逐一都会行噶啦？譬如我哋先讲下关于个资格审查嗰方面先啦，系咪应该都会成立一个咁嘅委员会嘅咧？应该系，同埋会削减咗呢个117个选委会嘅议席啊，即系区议会嘅。我哋先讲下呢两点先啦，你所得到嘅印象而家系咪都会落实呢两项噶啦？ 而家以現在嘅選舉主任去作出呢方面安排，就係按照香港現有嘅法律嚇嘅權，即係授權去做嘅。底牌係好唔理想嘅，即係佢一個嘅選舉主任，其實呢個選舉主任都係即係首長級嘅第二級，如果喺首長級裏邊，佢都係比較即係同去到基八嘅人生差好遠嘅。咁所以咧，俾一個咁大嘅責任，我覺得係唔理想嘅。如果即係喺呢個改革裏面會唔會包含到考慮呢點呢？我覺得呢個值得考慮嘅。咁樣呢，我哋香港市民大家都覺得比較要比較嚴謹一啲，同埋呢如果係作出呢個係越嚟越強一啲嘅。第二方面呢，對選舉委員會呢，明顯嘅選舉委員會係選特首，特首係代表香港同事嘅中央嘅代表。咁呢點上面，特首喺而家嘅政治架構之中是最高的權力。如果是選舉委員會裏面會出現了有一個即係不能夠係確保到能夠選出中央能夠認同的佢係愛國者嘅，喺咁嘅情況下，香港成個變噶咯。咁跟住咧，要考慮到呢點咧，我覺得如果真係香港啲嚟咧，選舉委員會要透過附件一的改變咧，呢、這個亦係中央的權力。所以我覺得呢個機會都好高。 系，阿叶君，我想问翻你头先，即系我哋倾紧第一个，即系你个讲法咧，话建立一个资格审查制度啊。咁啊，呢个讲法里边咧，亦都再有啲具体啲嘅，就话未来呢个资格审查嘅评审委员会啊，就可能系由特首做负责最高嘅决定嘅。有冇咁具体嘅讲法，或者你自己会点睇咧？未来个组成咧，会唔会有可能真系由特首去做负责呢个主持审查委员会咧？系叶国谦，系。 其实我都 喂，系叶国谦。 不过我系听唔到，系。 系你讲，而家得。 不过咧，我就觉得，即系呢一个嘅委呢、這个委员会，如果真系要有一个咁样嘅组，有一个咁样嘅，呢、這个当然系要透过。咁到底系咪去到特首咧？呢点我就未认真。其实是不是真的要去到特首呢这样咁但是你说真的作出一个嘅嘅 是叶国谦，你个电话嗰度我哋收得唔系好清楚， 得唔得？ 是而家好啲，是你继续啊。 我冇喐到嘅，其实我一路坐喺度啊。我就觉得即系系咪可以咧？我嘅一个开放态度嘅，我觉得亦未必一定去到呢个层，呢、這个由特首做主席嘅咁样层面。不过如果系有一个即系、就是、架构去作出呢方面，咁呢个架构当然就唔系净系几个人啦，应该要有一个机制去对呢啲人咧都有一个较为多嘅了解，咁样先至能够做，可以有基本的数据、基本的资料，才可以作出这方面的考虑和决定。 即是现在是未清楚的，或者是未有一个方案拿出来的。 我到今天都到现在，未有有关大会里面提及到会有香港的议题，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不过我刚才都提及，可能会明天因为有个预备会议嘛，嗰时佢就会真系会有一个大会嘅议程，嗰阵时可能会知识到。 阿叶光英啊，亦都有个讲法咧，就话即系包括而家讲紧有五个超区咧，就议席都会修改啦，可能甚至拨归一啲其他功能组别。咁同埋咧，就直选嘅选区亦都可能会增加，同埋就新嘅制度可能用一个双议席单票啊咁样。咁呢啲咧一路即系有啲分析都觉得咧，就系建制派咧即系过往输，或者咧即系啲位啊输得太多啊，咁啊要用一个制度去保障咧，即系建制派能够攞翻啲位啊。咁你又会点样睇呢个咁样嘅讲？法咧，系咪为咗即系要用嗰个制度去迁就，去令到保证翻一啲即系建制派人选可以赢啊？咁样咧， 嗱，系咪叫迁就或者保证咧？我呢点即系未有一个具体方案，我答唔到你。不过以夏宝龙主任嘅嗰个表述咧，我认同嘅就必须你系要由 即係向呢個愛國者嚟講咧，去出任有關嘅可能即係有關公職，呢點嚟講咧係重要嘅。你話啦，正夏寶龍連長佢都提及到嘛，有邊一個國家唔係參加即係嗰啲嘅參政人，佢會唔係愛自己嘅，比愛自己嘅國家咁樣去參選咧？邊度會好似香港咁樣喂以反政府反中央作為號召咧？所以呢點咧，我認為咧，即係現有嘅選舉制度上面，可能有啲地方都要改嘅，都要等佢能夠更合適。譬如好簡單講，即係喺新界裏面分兩個大區，九位每個議席，每個區有九個議席，其實係一個好少數嘅政員數目就可以當選立法會議員嘅喎。呢個是不是合適的個比例呢？所以即係其實在立法會的選舉裏面，就算是地區選舉裏面呢，都是有需要改革。咁你話去到功能組別好或者其他好呢，如果你要考慮嘅，我覺得今次你真真正正要去作出一啲嘅具體安排，就應該要全面啲啦。 係好啊，唔該曬先啦，葉建雄。我哋個時間呢都要聽下交通同新聞先啦。咁我哋翻嚟咧仲有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晚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暂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近观塘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对开。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金系报15,98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26.02美元，卖出价系1,726.57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8，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的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的。现在其实由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车龙是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今次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的快线有意外，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现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受到呈祥道边车都影响，龙尾都去到蒲岗村道。咁而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道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佐敦道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加景花园来回，同埋长东路竹篙湾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改變啊，即係實際上會點改變，我哋未知嘅。但係好多提議咧，我都擔心嘅。 嗯。 根據夏主任嘅講法咧，即係呢啲改變咧個目的咧，第一就係要保證一個愛國者治港啦。 嗯嗯。 咁就同埋要係有賢能嘅愛國者啦。 嗯。 啊，即係其中田飛龍教授嘅一篇文章提到賢能嘅愛國者。嗯嗯即有才能的愛國者， 嗯， 我覺得現在很多提議呢，第一未必達得到愛國者治港的目的，可能還少了愛國者，那是千多人， 嗯， 第二呢是不是賢能呢，我都懷疑可能數質會更低，嗯，為什麼我這樣說法呢，因為回歸以來二十多年香港政制一個特色呢，就是一個是功能代表制，譬如千二人這個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基本上是代表功能的界別，譬如漁農界啊、金融界啊，都是一些功能界別。 嗯， 這些功能界別呢基本上是一些特殊利益的團體啦，如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譬如教協或者教育界，嗯，我自己的教育界其實都是一個特殊利益的團體。咁所有特首如果要連任或者要當選咧，都要咧係即係拜嗌票啊，要維護啲特殊利益團體嘅利益啊。咁，所以令到好多改革好困難嘅， 嗯， 包括譬如要引入外地嘅醫生， 嗯， 因為醫生係一個重要嘅醫療係一個重要嘅功能團體啦，嗯，所以都困難嘅。咁喺千二人嘅選舉委員會或者喺呢個立法會裏面都有35席呢個功能嘅代表啦，我哋知道係。咁而家好多提議咧，就係咧，譬如係取消依五個所謂超級區議會啦，係，嗯，咪用一啲其他功能界別，譬如中資企業協會啊，即係未定嘅提議啦，或者又提議用依啲社全國青聯啊、婦聯啊嘅香港代表啦。咁係全部提議咧，都係更加多嘅特殊利益團體，好多仲係小團體啊。即係譬如社聯、全國社聯啊、青聯啊，或者係婦女團體啊，佢哋嘅香港代表點產生嘅咧？咁好多係相信係有特殊關係嘅富二代或者富三代。咁，然後好多有雙重國籍嘅喎，譬如我哋政協都好多有雙重國籍嘅喎。咁，譬如你話千二人選舉委員會裏邊啲商界專業界別都好多雙重國籍嘅喎。咁，你會越嚟越多嘅特殊利益小團體，咁係咪愛國者治港咁多雙重國籍嘅人？咁，仲提到話要用呢啲人咧嚟審查，審查譬如或者提名，立法會嘅選舉，咁用一啲有雙重國籍嘅人嚟審查愛國者，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奇怪，呢啲都係好奇怪嘅提議。咁或者係咪賢能嘅愛國者咧？我都覺得好有問題嘅，因為可能係好多有特殊關係嘅富二代、富三代，係咪一定賢能咧？咁，我諗達唔到夏主任嘅目的嘅係，即係主要嘅問題，我係好擔心嘅，即係可能造成好多呢個利益輸送，因為啲特殊利益小團體咧，好容易就做出出現特殊利益輸送啊、貪污啊，甚至官商勾結， 係咁同政府個認受性亦都會低咗啦。 係啦，自然係你從呢個民主嘅角度嚟講咧，就認受性會低啦。但我主要唔係從一個民主嘅角度嚟講，我係順從一個夏主任講嘅，係唔係能夠達到有才能嘅愛國者治港？我覺得係達唔到。 我亦都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即係最近大家知道咧，即係整體嘅即係內地嘅做法都係收緊啦，即係包括咗要審查啊，就等等啊咁。咁亦都牽涉到一樣嘢咧，就係而家睇到最近咧，就譬如話對一啲高級公務員啊。就譬如話，即係質疑佢當時譬如話處理一啲即係譬如街頭事件啊等等，佢係咪真係用心㗎啦？係咪真係做緊嘢㗎啦？咁啊引申到成為咧，就係譬如話 A.O. 呢班人係咪真係忠誠㗎咧？係咪真係愛國者咧嚇？咁甚至再講得遠啲咧，就可能係到呢個常秘嗰一級咧，未來可能都要當為好似問責官員咁嘅要求㗎。咁呢啲咁樣，我哋算唔算係叫做即係嗰個政治嗰個要求啊？嗰個擴張個面啊，係越嚟越大，同埋咧就係、是。有啲我哋覺得係開始越嚟越即係激進或者係激烈咗啦，即係嗰個會唔會有你覺唔覺得有咁嘅趨勢咧？ 我係擔心嘅，我係覺得有咁嘅趨勢，同埋我都覺得咧，即係翻去係咪達到夏主任 講的有賢能的愛國者治港的目的。 嗯嗯， 我覺得這些這樣的做法呢未必是達得到的。第一，它不是基本法的要求，即基本法沒有要求說常備啊，或者主要法定機構啊的人都是不可以有雙重國籍，是 吧？ 嗯，然後我又覺得很奇怪的，你政協很多都是有雙重國籍的。 嗯， 那你很容易是即雙重標準得很緊要啊。 嗯， 即是出嚟審查其他嘅人，話人唔愛國嘅人，佢，自己究竟愛嘅係國，亦或係佢嗰個特殊利益小團體？即係講話你造成好多特殊利益團體，亦都可能係雙重國籍嘅。咁，何來一個即係有才能嘅愛國者自我講嘅達唔到呢個目的啊？我覺得呢啲所有嘅做法，除咗使人好擔心，使人覺得收緊之外，但主要擔心嘅倒唔係。自然你話認受性會低，唔係咁民主，但我主要擔心唔係呢個，係係咪達到夏主任講嘅目的？ 愛國者治港啊，呢，個標準， 即係特別係有才能嘅愛國者治港。 係啊，孫教授，我哋知道你即係個背景都係研究經濟，研究香港好多經貿嘅發展啦。你覺得而家最近個政治嗰方面咧，即係咁多個變動啊，對香港呢，這個經濟活動啦，或者未來經濟嘅發展啊，甚至我哋講緊個財經中心啊，國際金融中心有冇影響嘅咧？ 自然是有影響的。咁我哋因為知道咧，係第一就即係嗰個法治啊，係任何呢個國際金融基中心嘅基礎啦，嚇，即係民主都未必一定咁緊要，係咪？譬如新加坡咁，佢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係佢係有一個好穩固嘅法治，對財產係有私人財產係有好清楚好嘅保障。咁但係自然咧，最近發生嘅事情咧，譬如有一啲譬如銀行凍結户口啊，或者係喺咩情況之下凍結某啲人嘅户口啊，咁，私人嘅財產係咪仲咁有保障啊？咁，唔單止我即係唔單止話民主派嘅人士擔心喎，其實，我都知道有一啲民營企業，即係喺香港嘅民營企業，即係內地嘅民營企業 都擔心啊， 一樣係擔心嘅，亦都有一啲我知道有。民營企業咧，將嗰個運作中心咧轉咗去新加坡啊，或者嘅係噶，即係所以係令人擔心嘅。佢，未必而家係一個好大規模嘅情況。即係香港到目前仍然有淨資金流入，我哋睇到即係港元係強勢啦。咁但係即係嗰個趨勢係令人擔心嘅。 係啊，好啊，咁我啱啱傾緊嘅咧，就係關於香港咧，就個政治體制咧，可能喺稍後咧就睇留意住兩會啦，可能會有啲嘅變動嘅。咁我哋暫時傾嘅話題傾到呢度先啊，宋一鳴教授。咁我咧就想轉一轉一個話題咧，就想傾一傾下關於香港嘅樓市啊。咁啊，立法會嘅秘書處咧就最近發表咗一個叫自治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嘅影響嘅研究啊。咁嘅研究咧就得出幾多數，即係幾個數字咧都幾有趣嘅，都新聞裏邊都有報導噶。咁咧。就其中有幾個比較重點啲嘅發現咧，咁就話咧香港第一個咧，就是，香港嘅樓價咧喺呢個15年內咧急升咗四倍啊！咁就自治居所嘅比率咧就前年下跌至 49.8%， 咁啊跌破咗50啦，即係跌少一半啦。咁啊20年嚟新低嚟嘅，咁啊去到舊年咧就輕微反彈，咁但係都係去到51.2%啫。咁仍然遠遠咧，即係比較低於呢個富裕經濟體系60%左右嘅水平啦。咁如果計到新加坡，仲犀利啲嘛，80%-90%添嘅。咁首次置業者咧，亦都平均咧就去到44歲。咁相比以往咧，就係嗰個年紀啊，亦都大咗，即係你要年紀大咗啲先有能力去置業啦嚇，即係咁之前呢個數字咧就顯示咧30多歲都得噶啦嚇，咁即係你買樓啊做業主咧個時間啊個年紀亦都要大咗嘅，咁同埋咧就係有三分之，但係亦都有啲數字發現到咧就多達2/3嘅本地業主咧就已經喺2016年咧就還清曬呢個按揭貸款噶啦，咁佢哋有比較強嘅能力咧購買呢個額外單位咧幫呢個子女。置業啊啲咁嚇，咁所以而家好多時你聽講到富二代咧，好多香港都出現咗嚇，即係爸爸媽媽幫佢買樓啊咁。咁但係呢個現象喺社會上造成咩影響咧？就有個睇法就話對呢個跨代嘅財富分配咧係構成影響嘅。咁好啦，咁教授，你覺得對呢個研究裏邊咧，即係好多數字啦反映到出嚟咧，其實係咪其中一個我哋簡單嚟講咧，嗰，那個置業能力啊，香港嚟講咧，即係尤其是年輕人咧，即係真係下降緊啦，同埋呢個對個社會啊，即係。整体嗰，那个包括贫富悬殊啊，呢啲系咪一个唔好嘅警号咧？可以讲， 我谂系十分令人担心嘅。 即係好明顯個貧富懸殊咧，喺香港呢個情況下邊咧， 嗯， 有樓即係有殼蝸牛同埋冇殼蝸牛係最嚴重嘅，即係有物業同冇物業係即係嗰個貧富造成一個貧富差距好重要嘅原因、嗯、自然有其他嘅原因，但係能唔能夠置業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亦都係造成好多社會不滿嘅、嗯，即係除咗貧富懸殊之外，貧富懸殊都係經濟現象，都係社會現象。咁、 嗯、 但係譬如我哋知道，譬如最近我哋講新冠肺炎係嘛，好、 嗯、 多樓宇要強檢嘅，咁強檢嘅、 嗯、 最多係咩嘢呢？就係㓥房啦。 嗯， 我哋知道係嘛，就油尖旺嘅區域，即係嗰個公共衛生嘅問題係好嚴重嘅、 嗯。 即係其實呢、這個嗰、那個報告裏面講係主要講物業擁有嘅問題啊、嗯，但係佢冇講到一個問題咧，就係咧係嗰個㓥房嘅情況咧係越嚟越嚴重， 嗯、 即係住喺㓥房嘅人數咧係越嚟越多。咁、嗯、即係譬如香港而家一個好畸形嘅現象咧，其實咧。住喺公屋咧嘅人咧，每一户啊住嘅人數咧係減少嘅，因為係一個小子化嘅現象啦，自然係。但係住喺私樓，每一户每個單位嘅私樓人數咧就不斷增加，然後仲而家仲高過公屋嘅喎。咁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劏房喎，係係嘛？因為嗰個居住問題好嚴重，咁要劏房，咁直情係連唔單止社會問題。貧富懸殊問題，即係跨代貧窮嘅問題，唔單止係青年人上流造成青年人好不滿，亦都係公共衛生，起碼嘅公共衛生都做唔到。 嗯，我哋又都睇翻啲數字咧，即係佢呢個報告裏面咧，就講出咗好多數字啲反映呢個問題㗎，即係包括置業啊，同埋即係等等。咁你個自治居所個社會效益嗰方面咧，咁啊個報告都有提及到㗎。咁佢報告就咁講嘅話咧，自治居所對家庭咧就好重要嘅。咁譬如保障人身安全啊，提供個人空間啊，穩定情緒同埋向上嘅社會流動啊，同埋累積財富嘅。咁啊，亦都有好大嘅社會效益啦。咁啊～都所以咧喺現代社會嚟講咧，即係自治居所呢個咧就係有重大嘅意義嘅。咁啊，按照咁即係咁多嘅重嘅意義啦嚇。咁但係我哋而家睇緊數字，我哋係低緊噶嘛。咁係我哋而家即係到底個房屋政策裏邊係咪出咗個問題，唔能夠利用房屋呢樣嘢咧，係令到香港人嚟講平改善生活啦，會令到佢自己嗰個對家庭或者對個地方啊個歸屬感等等咁，似乎都達唔到呢啲目的㗎，係咪咧？ 呢個係好明顯嘅現象。其實係，亦都係好遺憾啊！你睇香港回歸廿幾年啦，係嘛？咁咁多屆嘅特首，唯一一個特首係有一個目標，係要提高香港嗰個置業嘅比例，到比較高嘅比例，就係、是、董建華，即係第一個特首。佢當年咧有個目標咧，就話要希望咧個長遠咧達到咧置業咧能夠達到七成。咁你知道香港？置業即係得五成或者五成未夠啦，咁、你何能達到七成咧？係嘛？咁但我哋唔好忘記，香港其實有三成嘅人咧係住喺公屋嘅、即係出租嘅公屋啊，即係唔係已經出售咗嘅公屋，即係因為譬如租置計劃咧係有啲公屋已經係出售咗噶嘛，譬如董建華年代有成幾萬個單位係出售咗，咁嗰啲都係置咗業噶啦，係嘛？咁但係租住公屋嘅都有成三成有多，咁當年董建華咧點解係採用呢個係出售公屋啊嘅計劃咧嚇，將佢轉租為售咧？就因為香港如果你要將呢個置業嘅比率啊由低過五成啊49%或者五成啦，提高到七成，係冇可能喺二三十年內做得到嘅。你無論點增逼到地，點起多啲屋，因為你每年起緊嘅咧，我哋講緊嗱，香港土地好缺乏，每年起緊兩三萬個單位頂籠。咁你香港而家有成200多萬個單位啊嘛，呢啲每年最多起到1%，增加到1%。咁如果我哋置業比率要由50%增加到70%， 好難做啦， 你做唔到噶。 你 幾十年啊，要最少。咁你點做咧？係嘛？咁所以當年咧。其實董建華咧，其實佢都係高瞻遠矚嘅，佢有一個出售公屋嘅政策，咁係即係唯一一個可以係短期內提高香港呢個置業比率，亦都係香港大學即係黃依漸教授咁多年講咗成二三十年㗎啦，係咁，但係好遺憾， 即係自從董建華之後咧，到我哋咁多屆特首咧，都再冇一個話我哋香港要自治居所要達到幾多嘅目標。 嗯， 即係連呢個目標都冇埋啦，已經係。咁然後嗰啲建屋計劃咧就基本上不達標嘅，佢有建屋計劃啦，十年建屋計劃，嗱基本上全部不達標。 系啊， 咁呢个好遗憾系啊。 嗯，系啊，我哋而家倾紧嘅就关于立法会嘅秘书处咧，发表咗一份啊自治居所对香港社会经济影响嘅研究嘅。咁啊，里边咧就讲咗好多嘅数字啦。咁特别一个引起人留意嘅咧，就话香港嘅楼价喺过去15年啊急升咗4倍，但系自治居所比率咧就下跌紧噶。咁啊喺2019年咧曾经下跌到系49.8% 添，系20年嚟咧最低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啦，或者讲。你的意見的好了，我們談到這裡還有少少時間，教授不如你也講一下，也有些分析說就這個置業比率這麼低，其實就不是只是供應的，因為樓價貴，這一點你同不同意呢？就是貴的人可能買不起，就不是供應不夠的。 兩樣都是，就是為什麼這麼貴呢？是跟供應不夠有關的。就是它為什麼物業這麼貴呢？有個世界性的現象，就是近這10年，至少2008年即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就各國的中央銀行都採取這個量化寬鬆，量化寬鬆利率很低，即是這麼多年基本上都很低，就造成一個資產價格漲得很厲害，全球大城市呢那些物業都是漲得很厲害，是漲的速度是快過收入或者工資很多，這個全球性的現象。第一個香港特殊的現象就有兩個，第一個就是我們土地很短缺，因為香港的地理環境是吧，同埋種種即係政治利益的分配，即係譬如新界很多地理又不喐得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包括我剛才講的特殊利益團體啊，係嘛，即係地產界在選委有很多票啊， 影響力好大。 漁農界主要新界人啦，有60票啊，雖然漁農界佔香港人口或者經濟都係好細啦，係嘛，咁呢啲咁嘅政治嘅掣肘，很多土地不動得，就所以這個是香港特殊的情況，土地供應很困難。另外一個特殊情況就是那個首期的限制很嚴，是吧，即是你要年輕人，所以以前35歲就不少年輕人都可以買到樓，現在要40多歲，第一次置業都是很少部分年輕人可以買到樓，是吧，就是那個首期的問題，主要要靠父母副幹 啊， 先可以解決嗰個首期嘅問題。 係啊，因為時間嘅關係咧，先聽一聽新聞先，交個手啊。我哋而家傾緊關於自治居所嘅問題嘅。 中心嘅快線咧，之前係曾經有交通意外，咁好快清咗場。不過一帶咧係比較多車噶，經過請你小心忍讓。另外咧，較早時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鰂魚涌公園咧，就曾經有壞車噶，拖走咗噶啦。不過車龍就仲係幾長噶，龍尾過咗北角碼頭有待消散。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喺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嘅龍尾喺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去灣仔啦，龍尾都係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就喺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嘅龍尾啦，同埋去觀塘方向嘅車龍，龍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思瑞，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车龙几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过了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近住红棉路车多，龙尾近警察总部。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近彩虹村来回方向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在星河名居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打响头炮有日本嘅陈美玲同埋印度嘅叶培。 三月七号开始，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成小事》。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宋恩荣。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關於立法會秘書處咧發表咗一份自治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研究嘅。咁嘅研究咧就講出咗好多咧，即係而家關於置業情況啦，年輕人置業就難咗啦嚇，即係不過年紀咧就都要有翻咁上下先至有能力置業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評論員啊宋恩明教授同我一齊傾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都接通咗嚟呢位嘉賓咧，想同我哋傾下關於呢個話題咧，就係阮榮賢啊。咁阮榮賢咧就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讲师嚟嘅，阿阮榮賢你好， 你好， 系啊，嗱，我哋啱就倾紧咧，讲关于个立法会秘书处呢个报告啦，咁啊，其中一个数字咧，亦都讲到咧，就话关于35岁以下年轻人啊，个置业比率咧就降到得翻7.6% 啫，咁而家年轻人个置业即系似乎真系越嚟越难啦吓，咁你睇咧就好多时你啲文章咧都有讲呢个话题嘅，咁而家到底年轻人嗰、那个？买楼难啊，那个情况难成点样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谂佢一路佢做嗰个时间啦，佢成个报告系比较长嘅，即系做20年咁样。咁我觉得一路都有一啲政策嘅改变啦，同埋个环境嘅改变等等，都令到呢件事越嚟越难啦。 嗯嗯。 咁当然啦，首先。那个数低了很多，咁因为佢我睇翻个报告嗰、那个 base 系、用自居所嘅人头做 base 嘅，咁即系话其实我想话本身呢个社会婴儿潮即系、就是、baby boomers 嘅人数都系比较多，所以就算计翻 proportion， 咁都应该会跌嘅，即系唔算嘅，因为我哋人数整体都少咗啊嘛。咁但系呢个跌可能系跌 proportional 啦，即系可能系都真系。baby boomer 教到，因為其實佢哋較早前，譬如20幾年前置業，佢一路 hold 住噶嘛。 嗯。 咁一路 hold 到而家，咁但係新嗰啲人又冇辦法去即係冇咁容易去買到樓啦。比較後生嗰啲，咁所以造成嗰個數就會即係比較懸殊啊。但係有好多嘢發生咗嘅，咁首先就係嗰、那個資產嘅價格上升啦，因為。咁自從金融海嘯之後，做量化寬鬆啊，好低息啊，其實係令到資產增值得比較快，即係有資產嘅人其實佢更加容易去再去增值，再去儲多啲資產咯。咁所以嗰個距離就會拉開咗，咁佢有個財富效應。咁你層樓升得快，你又有錢，你又可以抌落去又買多層啊，或者買其他資產啊咁樣。咁呢個如果你一開始冇資產嘅話，你就一定係會慢過人咯，因為佢哋個升幅已經係快啦嘛。 即係有產業嗰啲就即係有物業嗰啲就可能即係就會比較鬆動啲啦嚇，或者即係嗰個。在個社會上就我們看回那個報告其實我們看那個年輕世代置業困難這個報告就都有提到關於這件事的，他說單憑的工作入息就現在年輕人就很難追趕到這裡攀升的樓價，咁咧就亦都一個市場咧，難於即係同嗰啲買家競爭啦，即係你啲財力都弱啲嘛。咁咧嗱，依度咧就有咁講啦，佢咧就 置業困難，亦都令到年輕世代咧瀰漫著負面情緒啊。咁啊，呢方面咧，我大家知道咧，即係近呢兩三年嚟，即係關於即係年輕人嗰啲事件都好多啦嚇，不滿呢個社會。咁有啲人咧就話認為係同呢個置業啊，即係冇能力啊，即係自己可以有自己真係個居所有關嘅。但係亦都有好多即係參與運動年輕人就話唔係，即係你唔好將嘢賴落去置業嗰度。咁啊，於明行你都係屬於可能年輕一代啦。咁不如你同我講下喺呢個報告裡面講咧，即係因為置業困難令到年輕世代瀰漫著負面情緒啊。有几大的真实性呢，或者你觉得有几严重呢？ 我想很难直接去讲有没有咯，这个只是一个 point of view， 这个不是经过实证去考验究竟哪样东西令到他们这个情绪比较大。不过好像有人就做过 survey， 就问他们是不是因为楼，就说不是。 嗯、 当然他们自己 report， 即是自己讲出来的那样东西和是不是真的因为那个原因、虽然他们不知道，但是你可能分了出来是有关系都未定。不过我会说认为楼是问题的人呢多数是保守派啦、新建制啦，即是他们觉得呢很多时候尤其是上面下来都是认为、啊、因为没有楼所以班友呢就做出这么多事，因为你有楼你那个机会成本就大，你搞冧层楼之类啊，或者你就不需要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去供楼啊，即都有这些这样的看法。不过我疑惑就是，如果你既然认为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咁耐都冇解決過，都知道，即係如果你覺得呢個係原因啊，咁你係咪應該早十年開始解決？咁你到而家都解決唔到，即係導致到呢啲事發生曬。即係如果佢哋覺得係原因，咁就我覺得咁樣其實佢用呢個論證方法係證明咗你哋自己本身嘅失敗咯，係係咯。咁所以呢個論證其實係證明佢哋自己本身係失敗嘅。咁所以年輕人咧，佢哋去提出呢樣嘢，我諗本身都有一啲你可以用嗰啲咩項物質解釋咧，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已經唔係金錢啊，或者用錢堆砌嘅地位，或者咪即係我哋追求嘅係一啲生活嘅方式或者其他嘅價值。咁大家睇法唔同，當然你都話啦，我哋追求呢啲嘢係因為我哋好難揾到錢，咁不如就我哋就追求呢啲嘢啦，咁好似會容易成功。咁樣呢個係睇你點樣解嘅。咁不過如果你話講翻都係一啲政策嗰啲嘢，其實辣椒係真係令到年輕人係難咗嘅，因為辣椒佢有壓力測試。咁咧即係話咧，如果你要買啲樓價升啦。咁你兩個加埋，我諗四五皮坐底，到以前你可以即係你話自己宿舍，我用我八成人工去供、都得嘅，即係總之我就上到會啦。咁但係而家你一定要掛測，咁所以呢一個就令到低入息嘅青年難上車啦。咁然後你當然可以用一個大啲嘅首期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低入息嘅青年，咁你如何有一嚿大啲嘅首期咧？咁呢通常都係靠苦幹。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令到。我哋呢个世代如果有叫做愿意俾钱嘅爸爸妈妈啦，咁样其实就会令到你嗰、那个容易好多啦，咁所以都影响社会流动性。咁呢个当然啦，我所以觉得呢一个世代嚟讲呢，一个好嘅中产父母系要买到楼俾细路仔，呢个应该系新嘅 benchmark 嚟嘅。如果你有钱，但系嗱你冇钱就算数，但系如果你有钱你唔肯俾，其实你已经证明咗你唔系一个好父母啦，即系你因为你个小朋友你用咗咁多钱咁多心机，你好想佢有好好嘅教育，希望佢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起个社会嘅阶层爬得高啲、但系你买楼呢一个，你就喺度话：，我细个都冇人买，俾钱我噶啦。咁所以你哋就冇嗱呢一个嗰啲奇怪嘅婴儿潮想法，就因为佢即系我阿爷嗰度对佢哋唔好，咁佢哋就觉得，既然我嗰阵时阿爷都唔帮我啦，咁点解我要帮你咧？咁嗱呢啲就要真系好好反省啦。 系好啊。咁嗱，但系都有讲到，即系如果年轻人而家买楼即系比较困难啦。咁但系譬如话政府要唔应该帮手咧，或者政府系咪应该做一啲政策协助多啲青年人上车咧？置業呢，你對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意見的呢？有 我自己看個報告，他呢就經常好像講到呢，總之個置業率低過其他發達國家呢就是很差啦。但這個奇怪，因為香港他由董建華年代開始就將自置物業率呢成為一個政策的目標，which他是從來都追不到的這個七成。咁、但係我會睇返話每個社會個情況唔同囉。因為譬如歐洲嗰啲其實佢嗰、那個比率未必有一啲國家未必係好高。咁、但係因為佢哋本身個租都好平，因為佢哋又有好多嘅其他政策令到啲租又唔貴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只要一個人佢個 living cost 無論係租定係買、我都可以即係維持到我係啦，咁所以我就唔認為咧係要逼住個置業。但喺香港咧社會，因為我哋叫呢個做asset based 嘅 welfare 啊嘛，即係你以資產作為一個人 嘅社會保障嘅基礎，即係話咧個政府就唔會俾咁多嘢你噶啦。咁、你最好就自己儲夠資產自己搞掂。咁、我最容易嘅方法就係、每人都會買一層樓啦。咁層樓到你老嘅時候，你就攞嚟 cash out 翻放翻出嚟。咁、所以咧，對於香港呢個社會嚟講，如果佢係諗住，同埋你見佢啲政策都係諗住做呢樣嘢，譬如嗰啲咩逆按揭啊，咩、咩之類嗰啲，即係佢就希望，如果你能夠儲夠資產，我就唔需要照顧你啦，咁就好好啦，咁。咁如果佢係諗住用呢個方向做嘅話，佢就當然要定呢個折率嘅問題。咁我而家佢就令到嗰個 transfer 由上一代變下一代，以前就話下一代會養上一代，而家應該係要調翻轉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永賢。系啊，咁诶啱同佢倾嘅就是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讲师阮明贤，咁而家倾紧咧就关于立法会秘书处咧做咗一个关于自治居所嘅研究嘅，咁、居所研究里边咧都有好多数字相当有兴趣噶，咁啊宋文教授想同你倾一倾啊，刚才台长提到咧就到底即系父母系咪应该要帮呢个仔女置业噶啦，即系呢个其实诶呢个社会嗰个阶梯流动啊，或者向上流动或者社会流动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物业对一个家庭嘅影响有几大，或者系咪父母系真系？应该有呢个咁嘅责任去做啊！ 我谂即系父母系咪有咁嘅责任咧？嗱，呢个唔能够一概而论嘅。 嗯， 咁就唔能够抽空离开而家我哋香港嘅环境嚟讲嘅。 嗯， 譬如讲翻我哋香港嘅环境咧，嗱，点解我哋觉得即系有楼冇楼，即系上车啊？上车系咁紧要咧？ 嗯， 系因为我哋太过物质主义啊，还是系因为华人社会？就覺得磚頭緊要啊，還是有好深層嘅原因？我覺得係有好深層嘅原因嘅。咁、呢個深層嘅原因係咩嘢咧？頭先即係阮小姐都提到啦、就係即係國際金融風暴之後，就呢個量化寬鬆就造成嗰個資產價格飛漲，咁就係漲得快過嗰個年輕人嘅收入或者所有人嘅收入啦，快好多。咁所以個置業咧就好困難。咁所以咧租都唔會平嘅喎，即係譬如阮小姐提到，譬如歐洲有啲國家係咪置業冇乜緊要嘅？點解咧？就因為你租屋都唔會貴，同埋個租金唔會升得好緊要。咁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個客觀環境下邊，確實係嗰個資產價格、物業嘅資產價格係升得好緊要，升得好快，而嗰個租金亦都係同步或者唔係完全同步啦，係跟住上升嘅話。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上不上到车呢就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事情了。即是无论对父母来讲，对子女来讲，即是你讲一个物业重不重要，是在这个时空这个特定的环境，它这个环境是造成这个上不上到车呢，就能够你能不能够脱贫，即基本上是吧，咁就所以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才觉得父母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觉得政府有这样的责任，是应该有这样的政策。其实我同意是政府的政策很重要的。譬如我们讲或者讲回立法会这个报告，反映早一两年的情况就跌到49%多。但是近一两年又升回的，升回到50%多，但是都是很低啦，即都是十几年最低啦。为什么最近升回呢？就係、因為啲辣椒冇咁辣啊，即係你首置嘅話咧，你就唔需要俾咁高嘅首期喎，係係嘛？咁就變咗係呢個政策嘅放寬咧，就令到咧年輕人置業咧係容易咗，所以政府嘅政策好明顯係重要嘅，咁亦都完全係同意係呢個政府嘅辣椒等等咧，其實係令到咧係。上車困難，特別年輕人上車困難，而係咧造成咧個貧富懸殊咧係更加嚴重嘅，係。 係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自治居所有問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哋而家嘅時間裏邊咧，有位聽眾啊賴先生嚟接通咗，同阿賴先生傾下先。係啊，賴生你好。 係主持各位嘉賓，你哋好啊。 係，請講。 剛才咁多位提過嗰啲論點咧，無論首期啦，阿教授所提過話一啲財富效應啊，嗰啲我都有好有深切嘅體會啊。點解咧？咁我啱啱就係、我同太太咧，就係啱啱就係差唔多35歲啦。咁話説翻我哋當年5年前到結婚。咁當時我哋大家都係一個28歲，一個30歲啦。咁當時就係揾煩惱揾地方住啦。咁我哋好好彩。我哋做銀行業嘅，咁已經頭先提過嗰啲首期嘅問題啊，我哋基本上公司嗰度都已經好好啦，即係你借得盡 100%， 我哋都會借俾你，只要你人工夠計咁樣啊。咁但係當時咧都好難揾地方住，因為始終只不過係出嚟做嘢， 十年都冇嘅年輕人啦，咁啊積蓄其實都唔多嘅，咁啊借到真係兩公婆借到盡啦，真係俗稱所講賣簽埋賣身契俾公司咧，先至慢慢緊借到九成噶嘛，買到一間， 咁即係終於都上到車噶啦， 都上到嘅，係啦，咁啊托賴啦，咁啊上到車。咁啊，當時啊，父母就話啦，因為冇副幹啊嘛，咁啊就話啦，唔緊要啦，你兩個供一份，抬一份，咁啊總會供得到嘅，慢慢再換樓啦。咁啊，現實而家五年過去啦，我哋亦都真係屋企有改變啦，啊，有咗兩個小朋友啦，咁啊又輪到換樓嘅時候，又有好深切嘅體會咯。 嗯， 因為始終啊，正如頭先直間啊主持嘉賓教授啲都講過啦，啊單憑個工資咁啊，財富效應影響之下。其实加到几多咧，系嘛？咁啊，亦都好彩地啦。我哋上年疫情亦都即系半推半就咁样，有一个有一个业主啊，国内人嚟嘅。咁佢 hold 咗好多单位，咁佢就见个市况回调，咁佢都减价卖俾我哋。咁啊托赖啦，又叫做半赊半借噶啦，问啲亲戚朋友咁样，都叫做买到换到一间房。咁啊。亦都正正體會到啊，頭先教授所講嘅財富效應，對依家個社會真係好唔公平。點解咧？嗰個業主嚇，佢有能力十幾年前買落咗，到而家其實聽翻啲 agent 講，佢完全係丟空嘅，基本上冇人住過嘅，升咗三倍， 係 啦。咁啊，身邊亦都好多親戚朋友咧，同事咧都係適婚年齡，一路都聽住冇得結婚，就係點解咧？ 又買唔起樓啊！ 買唔起係啦，亦都唔想租。 好啊， 跟住喺度，好惨。 好啊，唔该晒你啊，黎生，系啊，我哋时间亦都差唔多，多谢黎生俾个电话我哋啊。咁啊，教授，我哋做少总结啦。呢、這个其实即系如果咁讲咧，香港好多时即系买楼，其实真系除咗住之外咧，其实个资产嘅升值，或者个财富嗰方面嗰个考虑咧，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考虑点嚟。 其实嗰个影响好严重嘅，即系唔单止我刚才讲话公共卫生，譬如劏房嘅话，形成公共卫生好严重的问题，搞到大家唔结婚，越嚟越。遲婚，同埋搞到咧，譬如你香港而家話要經濟轉型啊，要搞高科技啊，好困難嘅噃。因為我哋講新經濟咧，你係需要啲人，譬如係好多係做 part time 工嚇，譬如做 slash 啊，新經濟裏邊啊，好多係自己僱員出嚟創業。咁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因為嗰啲樓嘅情況啊，就造成譬如好多人好似剛才位先生咁樣，如果你打銀行工咧。你就有救啦，因为你可以筹集到个首期啊嘛，系咪啊？咁你就要唔好转工，最紧要系嘛？最紧要一个稳定嘅银行工，唔好转工。咁我哋话要成为科技中心，要啲青年人自己走出嚟创业，呢啲系咪空中楼阁啊？因为大家要买嗰个楼啊嘛，系咪？咁所以个影响其实好严重啊！ 即系内地有个名称叫房奴啊，即系俾等楼绑住咗啊！咁好啦，咁啊一个话题咧，教授亦都差唔多啦，要讲到呢度啦。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啦，我哋翻嚟咧会倾另一个话题嘅。 财政预算我就发表咗，讲紧话预个储备啦系9027亿，算唔算系一个最低点或者系一个死线唔可以再落嘅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去到五年后咧，比呢个仲要低啦。咁所以咧，你话而家呢个系咪最低点咧？睇嚟就唔系啦。我无意咧为呢个储备画一个硬指标啊。因為咁樣反而唔科學，呢一個咧都要睇咧整體個經濟環境係點樣。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我哋到未啊？埋外未啫，世傑，我有啲雲浪，我想做。 咪住啊，瑞文，頂埋佢。事關我哋喺外展訓練學校嘅帆船智豐號上面就到噶啦。讲埋俾你听啦，今个星期我仲请嚟咗外展训练学校嘅前教练黄伟健，分享点样喺船上面监测海上天气。 而我就请嚟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倾下乜嘢系绿色复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另一個話題啦。咁就關於個47名咧，係即係組織或參與呢個2020年民主派初選人士咧，就提堂啦。咁咧就依件初選案嘅審訊情況咧，引起咗好多人留意噶。咁件事裏邊咧，就係喺2月28日咧，咁被控呢個國安法嘅串謀顛覆國家罪嘅呢47位人士咧，就被通宵扣查之後咧，就案件一連幾日咧，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嘅。咁至到今日为止咧，个聆讯已经超过咗24小时啦。咁咧就有一啲其中即系被控嘅人士咧，一位系大律师咧，就喺佢嘅网址里面写咧，就话佢自己几日未换过衫啊，未冲过凉啊咁样。咁啊就起咗包括佢自己嘅生活啊等等各方面都受到好大压力同埋好大嘅困难嘅。咁啊法庭咧继续咧今日咧继续听取呢啲被告嘅保释申请啦。咁啊47个人咧嘅国安案件可以讲咧系罕有地咧咁长时间咧系要审理关于个保释问题嘅，咁咧就引起好多人关注咧，亦都引起舆论咧哗然咧，就关注案件啊个管理问题啊，到底系咪应该咁做咧？咁好多人都提出疑问，系咪可以其实分开嚟处理嘅咧？等等啊咁，咁到底案件嘅处理里面会点咧？一阵间会请多啲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啊，最新嘅消息里面讲咧就系审理件案嘅总裁判官嘅苏慧德自己话咧，咁啊保释申请咧预计听日咧就先可以作出裁决嘅。咁啊目前咧先休庭，咁至到晚上8点钟就俾国人用膳嘅，咁啊今日里边咧都可能已经早一啲噶啦。教授唔知有冇留意前嗰几日咧就开庭去到凌晨2点钟嘅吓。咁好啦，咁件事里边咧到底会点样发展咧？同埋因为牵涉到系呢个国安案件啦，咁所以都大家好留意噶。咁啊，教授不如你都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意见咧。觉得呢次呢个咁嘅初选案啊，初选案嘅一个审讯咁嘅安排里边咧，你觉得即系咪都真系有啲问题咧？即系睇落去 嗱，我觉得系令人好心噏嘅。即因為法治咧係香港嘅核心價值。咁剛才即係主持人講呢個案件嘅 management 啊，即係個管理問題咧，其實都係法治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即係嗰個安排係咪有效率，可以迅速解決一啲法律嘅爭拗。咁我而家講緊法治咧，就主要都唔係講話我哋法官可唔可以獨立判案，係咪司法獨立嘅問題。咁就呢個大好多嘅問題係，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就算係司法獨立，個法官可以獨立判案，不受干預判案。咁我哋知道有一句好有名嘅話，就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係嘛？即係如果一件案件搞到好多年都唔解決嘅話，或者譬如好似反修例事件捉咗成萬人，但係到而家成年之後年幾之後，只係告咗20%多啲。咁好多人嗰個案件咧，好長時間都得唔到判決，得唔到個案件嘅管理咧，係咁嘅情況咧，嗰個係其實對香港嗰個法治嘅運作嘅核心價值咧係有壞影響嘅。咁我覺得全件事咧，其實我覺得律政司嘅責任係最大嘅。係，因為佢大家知道咧，係1月8日已經係拘捕咗呢一批人噶啦。然後1月8日嘅時候已經俾佢哋保釋咗，原本係安排佢哋係4月8日上庭嘅，咁忽然間即係早幾日，即係早一個星期到啊嘛，就話你哋要提早上庭啦，要2月28日上庭啦，早咗個幾月，咁只係得幾日嘅通知，咁你其實咁大嘅案件咁多人啊，牽涉嗰個大狀咧，都講緊成法律團隊咧，都最少40-50个大狀。咁你有幾日時間而滿個大狀，滿日都要打官司噶嘛，都已經安排好曬噶啦嘛。你要佢40-50个大狀喺一日都出現，冇可能噶嘛。所以出現嘅情況就係、是大狀會遲到啦。咁然後控方嗰、那個管理亦都係好差嘅，即係啲文件遲遲交唔出嚟啦，啲影印本又未印好啦，咁啊全部嘢就做得好慢。咁全樣嘢係一個急就章，即係佢係早幾日。係嘛？本來話4月8日上庭嘅，咁但佢無端端就提早要上庭，咁然後得幾日時間準備，佢自己都未準備好好喎，啲文件都未影印好。 好啊，教授，我哋要先聽一聽新聞先啦，翻嚟會繼續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5个优先群组的市民今早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新冠疫苗，预约期是今个月10日至30日。预约系统开始时运作畅顺，截至下午5:30，7间接种中心不少已经有3日或者以上额满，其中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的接种中心已经有17日额满。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成效数据显示，伏必泰疫苗既安全而且高度有效。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8宗源头不明。一名63岁男子上星期五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到医院求医，同日死亡。当局昨晚公布事件，当局表示，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就呢宗怀疑童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严重异常事件举行会议。专家委员会即将举行记者会。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中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目前仲剩翻一名被告的代表律师未完成保释申请陈词，预计总裁判官今晚会有裁决。案件今日开庭时，控辩双方就传媒是否获准报道保释条件以外的内容有不同意见。本港一月零售业销货额同量同样连跌24个月，跌幅亦稍有扩大。一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下跌13.6%，销货量亦跌14.5%。不过网上销售值按年急升92%，占整体销货值超过7%。政府发言人话，本地第四波疫情导致一月零售销售持续显著下跌，农历新年亦有影响，要合并二月数据再作评估。预期零售业经营环境短期仍然困难，若果疫苗接种取得预期效果，将有助零售业同经济复苏。本港地区今晚同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星期日日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九龙货仓。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的快线有意外，龙尾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另外后少少近丽晶花园对开一段挤塞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而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接近花园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而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啲市民讲到话，可能做检测要成个星期才有结果，甚至不止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呢个系我哋而家防疫嗰个最大嘅漏洞。你几日才有报告，成个计划丧失意义。明朝食管超级传播发生咧，唔多唔少系同检测滞后系有关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宋恩荣。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嘅咧就關於個初選案嘅審訊情況嘅。咁啊，47个咧就係涉嫌組織或者參與2020年民主派初選人士嘅一個即係保釋申請嘅案件咧，就睇嚟今日都未必可以結束到噶啦。咁可能咧，即係依個總裁判官咧自己嘅講法咧話，可能要到聽日咧先可能夠作出到個裁決嘅。咁件事裏邊咧就拖延咗幾日啦，同埋咁嘅處理方法咧，就到底係咪合理嘅咧？或喺依個程序上係咪真係有問題嘅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咧，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今日除咗我之外，亦都有評論員宋恩明教授喺度嘅。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接通咗咧就係大律師阿石書明咧，同佢傾一傾咧，關於個初選案審訊嘅安排管理啊，到底係咪真係出咗啲問題咧？咁樣咁啊，石書明你好 ，Hello 你好。 是啊，我哋就一路讲緊呢就係今次里面呢就而家个案审呢就属于即係好罕有地咁长时间啦，即係关于审理呢个保释嘅问题。咁同埋估计呢今日之内都未必可以做到个裁决嘅。咁啊，石书明我哋想讲下主要系嘅处理，即係嗰个管理呢啲咁嘅案件或者处理呢个程序流程嘅过程里面呢，以往有冇发生过咁嘅情况嘅呢？即係将嗰个保释聆讯都拖到个有几日咁长嘅时间。有冇试过㗎以往？ 哇！去到幾日咁長就真係第一次啦。 嗯， 之前咧，其實2019年嗰陣時候都試過咧，就一次過拉咗好多人，咁啊扣留咗48小時之後，就即刻帶佢哋上庭，全部都帶曬上庭。咁啊，有一次咧就200几个啦，咁就要分散去即係7个唔同嘅裁判法院。 嗯， 咁啊，有啲早啲嘅咧，譬如90几个嘅又試過，即係40-50个嘅又有。咁啊，我自己記得最晏一次咧，法庭都係要開到半夜12:09啊，好似先至處理曬所有嘅保釋情況。咁但係你話要做到半夜3点，第二日繼續，仲要搞唔完。之后跟住又要等多日，咁样咧就真系听都未听过呢样嘢。 嗯，系啊，因为喺聆讯第一日咧，3月2号咧去到凌晨啦吓，即系过咗成2点钟噶，都仲喺度处理紧嘅。咁啊，石书明，我哋讲翻咧呢个啊，你头先都讲到，你以往都曾经都有过嘅吓，咁但系可以用个处理方法噶嘛，譬如分开多几个裁判法院去做啦咁。但系点解今次里边会一定要咁样咧？一定要全部40几个案件由一位总裁判司，然之后喺一个法院里边去做咧？点解唔可以分散去做咧？ 其实呢，第一样嘢嚟讲呢，就我觉得唔应该怪司法机构佢咁样处理嘅。 嗯。 因为呢，佢哋根本就冇一个即係充分嘅准备，係好被动嘅司法机构嘅角色。虽然之前有经验，咁但係呢，过去呢一年里面大家都冇见到一啲大型嘅示威活动出现啦，亦都冇话一次过拉好多人啦，要带好多人上庭啦。咁样其实即係司法机构知道即係本身即係忽然之間咁大量咧，處理上面咧係會有啲挑戰喺度嘅。咁再加埋其實而家亦都有好多2019年嘅案件咧，就已經即係進行審訊嘅程序啊嘛。因為所以即係亦都司法機構嘅資源嗰方面咧，亦都其實都用得好緊嘅啦。而家咁再加上你而家一次過咁多個拉上去，全部個國安法，你又唔可以求其揾個裁判官嚟到做。咁啊，再加埋亦都知道。即係呢一啲案件，尤其是咁高調嘅，本身即係法律上面咧，控辯雙方咧就應該一定有爭拗噶啦。咁所以又唔可以， 即係是但揾個裁判官嚟到做，總裁判官自己做翻咧，其實亦都係好合適嘅。 嗯嗯， 啊，因為大家知道法律上面嚟講，大家都知道呢一堂上去拗保釋噶啦。 嗯， 咁亦都知道法律上面咧就已經拗到去終審法院噶啦，已經。 嗯嗯， 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司法機構咧係逼住喺成個咁形勢之下咧，忽然之間處理咁大量嘅人。咁、 嗯、 啊，亦都有譬如懲教上面有佢哋考慮啦，因為嗰啲人拘留緊噶嘛，咁咁、嗯、你變咗你又唔可以話得放翻佢出去翻屋企瞓覺，第二朝早嚟，咁啊懲教佢拘留嗰方面又有安排咯，佢哋都唔知要搞幾耐，咁你好難有安排嘢食俾佢哋食啊，啊有咁多個人啦、啊，咁要換衫啊嗰啲，其實你啲人看管呢個懲教本身程序嚟嘅。 嗯，其实 但系当然你都有个有个人权嘅考虑啦，咁你扣住呢班人咁耐，因为佢都喂佢无罪假定嘅又，咁、 嗯嗯、 所以其实呢一个咧去到归根究底咧，我觉得会系即系点解忽然之间警察要一次过起诉咁多人，亦、嗯、都要咁急要即刻带晒佢哋上去法庭。 嗯，系啊，点解咁急呢个咧？就亦都我想问你嘅，因为原定咧就系四月八号啊嘛吓，即系头先阿宋金文教授都提过，点解突然间要提早咁多咧？ 咁但系警察话要急带上法庭咧，都冇用噶，你都律政司肯先得噶。 嗯嗯， 咁点解律政司又肯咧？佢哋唔系唔知道，即系法庭嘅资源嗰方面有呢啲问题。嗱、啊，西九龙法庭已经系最大嗰个裁判法院嚟噶啦。咁但系下边只系得四五间房可以俾律师见啲当事人。 嗯， 咁、你下边律师你要排队等房，你又唔可以同个律师讲话你可以见佢五分钟嘅啫，因为你要攞指示嘅话，你需要时间噶嘛。 嗯。 咁喺个法庭一般嚟讲，要等你做好晒啦，一次过上嚟，一次过做晒佢就唔好话做下停下做下停下啦。今次都会噶啦，已经都有噶啦。 嗯， 以之前亦都有试过嘅，我系开咁啲先啦。你哋其他未攞到指示嘅话，你继续攞，未轮到你。 嗯， 啊，咁但系本身嗰个地方嚟讲，佢哋又唔够足够嘅空间，咁变咗你又要等啲律师咯。 嗯嗯， 系咪咁？咁你見到再加埋而家咧，又有啲新嘅進展出現啦。譬如話，即、就、係、是、律師攞完指示之後，你同法庭陳完詞，咁但係跟住，如果忽然之間有啲咩原因，你唔可以，因為譬如拖太耐啊，或者你個當事人忽然之間話唔需要你啦，咁、那個當事人又有權可以再同法庭再陳詞嘅。 嗯嗯嗯， 係咪咁變咗你有呢啲變數嘅話，其實一開始最個問題最根本嘅就係點解忽然之間？拉咗咁大班人之後，要同一日起訴，之後跟住即刻送佢哋上去法庭，再加埋點解要反對佢哋嘅保釋？ 嗯，係 因為如果你唔反對保釋嘅話咧，控方企起身話：，我唔反對保釋。咁每一個被告就話冇人反對噶啦，冇人反對之後過完堂，咁之後押後三個月俾你三個月，咁、之後跟住咪大家搞掂咯。 嗯， 食我反对保释啊嘛， 系啊，石先明都有个讲法噶，就话咧，今次里边咧咁嘅做法咧，可能因为系要有啲特委法官啊，因为国安案件啊嘛，就因为咁嘅原因嘅，所以一定要由一个指定嘅法官去处理晒咁样，就唔可以话将佢分散咗。呢、這个其实有冇关系嘅？ 咁其实喺裁判法院里边，即系处理国安法嘅法官，其实都唔系净系得总总裁判官一个嘅，有其他嘢多咯。 嗯嗯、 但系你始终你牵涉到一个其实一个复杂嘅法律问题嚟噶，同埋呢个都系呢件案件都几重要嘅。大家都睇到呢件案件唔系一个普通嘅刑事案件嚟噶啦。 嗯， 系咪咁？所以其实总裁判官自己处理翻咧，其实系好正常噶。 嗯，好啊。 嗱，所以你有几嗱？咁你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咁你点解唔将佢拆散去几个唔同嘅裁判法院嚟度听咧？譬如你揾多两个啦，信德国啊，唔好话信德国，即系。可以、 指定嘅法官啦、啊，嗰班 咁啊，咁但系你律政司佢哋自己又决定将同咁多个被告人夹埋喺同一件案件里边做， 嗯， 咁你同一件案件你有四十几个被告嘅话，同你有四十几件案件，每件案件得一个被告有个好大嘅分别噶嘛， 嗯，系好啊，明白。 你一件案件四十几个嘅话，就要一个官处理噶啦。但系如果你有四十几个案件嘅话，你可以讲话，譬如二十个就喺呢度，定系二十个喺呢度。喺之前嗰啲暴动案，其实出现过好多次噶啦，咁样处理。 嗯，系、好，明白。唔该晒你啊，阿石书明。啱同佢傾嘅就係大律師啊，石書明啦，傾緊嘅就係關於呢、這個初選案啊嘅審訊情況噶。咁啊，呢件事件裏邊咧就都引起好多人關注噶。咁啊，我哋個時間關係咧，都傾到呢度先啦。咁啊，先休息一陣咧，翻嚟會再傾另一個話題嘅。 经典广播剧《烛光秋夜紫罗兰》， 我何艾迪二十二年来从未获得爱情嘅滋味，但系我又用虚伪嘅爱情去呃女人嘅钱。你话系咪好滑稽？ 李学斌， 我的确系配你唔起，因为你实在一个十全十美嘅人。 张德兰、李翔主演， 周末午夜场《烛光秋夜紫罗兰》，三月六号起，逢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今集邀请到企业主管 Marina 同埋佢曾经患上脑癌的下属豆丁，讨论康复者的工作能力同埋表现，同埋同事之间的相处。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们都是同路人》，Youth Fighter。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想談多一個話題，關於接種疫苗的。就一個63歲的男士，上週五在佐敦的觀衝體育館接種了首劑的科興疫苗之後，兩日後出現了一個急性的呼吸困難，自己就去了伊利沙伯醫院求診，同日就證實這個死亡的。後來就這個報道說，就死者有吸煙習慣，有糖尿病、高血壓和高血脂，屬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因素。專家就會進行緊個評估嘅，咁佢哋而家亦都開緊記者會咧，即係可能即係公佈緊咧，到底呢件事件裏邊咧，就係記者會未開啊，咁但係咧就即係稍後咧都會開噶啦，咁咧就公佈呢個即係情況係點樣啦嚇。咁啊，專家嘅研究裏邊咧就未出嚟嘅，咁但係咧就亦都有一啲嘅後續啦。咁有啲人話咧，點解呢個咧就醫護咧就隔咗兩日啊先至通報嘅咧咁樣？咁啊，醫管局裏邊咧都有一個回覆嘅嚇，咁啊醫管局咧就唔係話想隱瞞，咁啊延誤個通報咧，係因為啲醫護咧睇漏咗呢個接種嘅記錄啊。咁啊到呢件事裏邊咧就點解會出現咁樣咧？當然大家好關心啦。咁啊因為大家都知咧，就而家開始接種嘅疫苗咧，大家都好想希望即係能夠接種得多啲啦，多啲人接受接種之後咧，就希望能夠形成一個即係防禦嘅。咁啊但係到底突然間之間出現咗有接種出現咗死亡咧，有冇關係嘅咧？同埋即係到底係？實情會係點樣嘅？大家都好留意嗰個結果嘅。咁今日咧就已經即刻出現咗個現象啦，教授就係好多人即係預約咗啊等等咧，都開始褪啊，即係唔打住啦，或者甚至去到啦，可能唔想打啦咁。咁都要睇定啲嘅，即係我諗係。咁嚟到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就想請你一位同我哋傾一傾關於個話題嘅咧，就係觀衝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醫務總監啊，郭寶賢嘅。係啊，郭寶賢係。 主持好。 係啊，係啊，係啊，你好，你好。我哋講翻今次呢個事先啦，咁就我哋而家知道咧，就呢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啊，咁咧就夜晚黑就七點鐘咧就會召開簡報會啦，咁而家都未開始嘅，咁大家如果留意咧個事態咧就可以留意住啦。咁我哋電話亦都講多次啦，我哋係1872311，咁大家如果對呢次事件咧係有啲意見想傾啊，同我哋分享咧，可以打嚟呢個電話嘅1872311。咁好啦，郭寶賢，我哋傾翻先啦，不如想問下你啦，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就你哋會點樣後續去處理嘅咧？即係因為好多人都想關心啊，即係到底打完疫苗之後，真係係咪安全啊？等等啊，咁你哋會點樣跟進呢件事啊？ 我哋係作為嗰個疫苗注射中心嘅即係人士啦，我哋係即係叫醫護團隊啦，係。咁我哋就係打針嗰班啦，嚇。咁成個凡關乎翻打針，之前係睇嗰個病人係可唔可以？打針到最後打完針，佢休息嘅時間，我哋觀察到佢30分鐘完咗離開，呢、這個過程都係我哋負責嘅。咁就至於話關於翻呢一個事件啦，呢、這個人士入咗伊莎白再過身，咁我哋因為嗰個疫苗中心本身嗰個目的咧，就係能夠好方便打幫市民接種多啲疫苗嘅，咁所以唔係一個診療中心，所以亦都唔係一個治療嘅中心，所以關於翻呢位人士63歲人士咧，我哋就冇佢一個病歷記錄嘅，咁所以每次嚟咧每一位人士預約去到book 咗啦，再嚟接種咧就要行要有三個關口嘅三關，第一個咧佢就要網上睇咗嗰啲資料。自己符合啦，包括年歲啦，包括係咪五個嗰個叫做高危群組，咁咧就再有一啲叫做禁忌症，佢睇咗或者一啲要小心嗰啲症，佢睇咗 OK 啦，咁佢先至預約，先預約成功嘅。預約咗嚟到我哋中心咧，就第一件事咧就登記咗咧，就喺有一個我哋叫做資訊嗰個 嗰個範圍啊。咁有幾十張即係椅咁樣，佢哋坐喺度咧。我有兩個大屏幕，亦都將呢啲資料係重複咁樣播放佢哋睇嘅。 嗯， 咁呢個係第二關。咁第三關咧，到佢接種之前咧，咁啊有一位我哋醫護人員咧，主要係護士啦，就將嗰個文件咧，佢講啦，你明唔明白？清唔清楚？有冇呢啲禁忌症？有冇一啲問題嘅？或者你要留意嘅？你提出咁 OK 啦。佢要簽一個叫 consent， 即係同意書嘅。咁完咗呢三個步驟咧，佢先至能夠踏入我哋嗰個注射區咧。就注射。好啦，注射完畢咧，就會去一個叫休息區。因為呢個疫苗咧就相當重視嗰個安全嘅。佢要求每一位注射者咧。接種者咧，佢都要喺休息區休息30分鐘，咁所以我哋都好緊張呢個時間。咁每張針紙咧打針嘅時候咧，就印咗張針紙，就話俾佢聽，邊時邊日邊個時間打針。咁根據嗰張紙咧，我知道佢幾點鐘夠鐘啊，三十分鐘。咁佢離開之前咧，就一定要經過我哋護士睇過 ，OK 啦，佢冇乜冇不適啦，或者冇咩問題啦，先至俾佢離開。咁所以呢個過程，我覺得都相當嚴謹。對於你話會唔會真係有啲不適宜打針嘅一啲人士，我哋讓佢打咗針咧，或者係之間有咩問題？最主要我哋係擔心嗰啲叫做過敏性反應啊。咁一般嚟講，打完針都係30分鐘之內會發生。咁所以點解30分鐘先離開？個意思係咁樣。 系，郭寶賢咧，頭提到咧，你個中心嘅咧，主要就係負責做接種啦。咁啊，同埋就即係休息嘅時候，都起埋你個中心嗰度嘅嘛，即係嗰三十分鐘， 係嘛？其實我哋個成個範圍最大嘅範圍就係休息範圍，因為佢要求30分鐘啊，嗰度有少少即係我哋最擠塞嘅地方啦。因為嗰度一定要足夠時間先俾佢離開。 即係打完再去嗰度，就30分鐘先走得 啊。係啊，嗰其實大家知道嗰個係一個體育館啦，係一個大嘅空間嚟嘅，全部通曬，大家望得到嘅。咁佢喺個較為中央嘅地方就有呢個叫做休息區域，咁就打開咗，咁就一張椅咁排喺度咧，就有亦都有嗰啲叫做社區距離、社交距離啦，足夠嘅，咁就放咗而家係100張在椅咁樣嘅。 系，郭寶賢啊，呢個中心裏邊咧，頭先都提到啦，譬如如果佢喺等候嗰30分鐘嘅時候咧，即係真係有啲唔舒服啊，甚至可能即係出現都幾嚴重嘅反應咧，你哋嘅處理係點樣嘅？係打翻電話去就揾公立嘅醫院送去醫院 咁樣。我哋唔係即時嘅，嗱，我哋應該當場咧就有護士啦，好多護士 哦，即係都有嘅 接種啦，同埋有頭先講解嗰度啦。同埋喺呢個叫休息區咧，有三個護士喺度嘅。咁現場咧亦都有兩位醫生嘅。咁所以係有足夠嘅醫護人士去處理嘅。咁唯一就佢察覺到有問題啦，佢就即刻通知我哋，舉手啊，咁我就行埋去咯。咁啊咩事情啊？咁有咩話？因為心跳，咁我哋第二天係有一位人士有心悸啦，咁我哋就配合到。咁個處理方法咧，如果佢係我話焦頭暈或者咩咁，或者坐下冇事，咁我哋咪 OK 咯。唔得嘅話咧，我哋就會邀請佢或者係參扶佢咧，去到我有個叫息碑嘅地方，即係一個叫病區嘅。咁嗰度有地方，亦都有晒急救嗰啲設備啊、措施嘅嗰啲嘢喺度。咁可以幫佢量氣壓性，即係睇佢咩情況啦。 亦都有醫生喺度嘅，有醫生在場嘅。 係啦，就係、是、其實主要係個醫生去嗰個地方嘅。 嗯 醫生主理嘅，其實去到嗰度就。咁上次嗰、那個患者心悸嗰個咧，就係、是、佢休息咗，度曬氣壓性，咁佢係心跳亂一啲嘅。咁過咗段時間唔得啦，咁我哋都安排咗救傷車點佢送咗醫院啦，所以有一例送咗醫院嘅。咁其他嗰啲冇乜事，少少嗰啲可能頭暈暈啊咩咁多陣啊，咁 OK 冇事咯。咁我哋係監察住嘅啫。咁到佢離開嘅時候，應該就已經係完全冇事冇不適，我哋俾佢離開。 是啊，宋英文教授想有啲问题问一问你嘅。 好， 系，我想问一问咧，嗱，我哋知道即系除咗呢个63岁嘅有长期病患嘅人不幸去世之外啦，仲有五六个人咧系心悸啊，你刚才都提到啦，咁啊入医院休息一段时间就冇事嘅，咁咧就有一啲醫學界嘅人咧就覺得咧，可能係呢啲佢哋咁嘅反應咧，即係心悸啊，或者有啲唔舒服咧，可能係太過緊張啊。咁就有提議咧，話喺個休息室嗰度咧，如果有一啲電視啊，有啲娛樂俾佢哋放鬆下咧，咁呢啲情況咧就即係唔會出現咁多嘅。咁我唔知道，即係因為你喺實地啊，係嘛？即係郭生， 大家我提過咧，呢個係一個體育場。體育場館啊，大家都可能去體育場館，就係佢係一個大空間嚟嘅啫。 咁所有頭先講嘅嘢佈置咗喺成個場地上面，係一個通曬嘅一個地方嚟嘅，一望通曬，望通曬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可以見得到每一個人。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就我唔係一個塞困住啲人喺度休息嘅。咁、亦都地方係有啲限制啦，我哋唔能夠真係做得到或者俾電視佢睇啊，或者做唔到。 放下音樂咁得唔得啊？放下啲輕鬆啲嘅音樂啊，等大家放鬆啲啦。 唔會聽噶啦，其實啊，我可以或者考慮一下嘅。不過呢啲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嗰啲係始終流程啊、設計啊、擺設嗰啲就係政府嗰個部門去安排。 係啊，郭寶賢嚟都問一問啦。譬如今日咧就知道報道講咧，就好多人即係即刻就驚噶，即係或者擔心啦、就打嘅數目係少咗噶。喺你中心嗰度係咪有出現咁樣的現象啊？ 早上當我去巡查睇翻嘅時候咧，就的確係好似少咗啲嘅，啲人都薄咗啲。咁啊，登記人數係少咗啲。咁到我哋一點半再埋數咧，即係早上嗰間埋數之後咧，發覺原來個比率都唔係好差嘅。我接種率相對於預約期嗰個率咧，其實就95% 到咗嘅。所以都唔算一個好差，係跌咗啲噶啦。平常差唔多都冇乜人唔做嘅，嚟到就打嘅。 咁以你個中心計咁，今日你覺得係會少咗幾多，或者係咪明顯少咗咁樣啊？有冇啲觀察嘅數字？ 預約咗嘅人數比起早幾天好似係少咗啲嘅，咁但係個比率即係話接種比率就即係接種比率包括兩樣嘢，一佢預約咗唔嚟啦，第二就算嚟咗，我哋可能發覺佢有一啲唔適合嘅條件，即係唔讓佢打啦，即係或者係要拒絕佢打啦，咁呢啲咪唔打到咯，所以實際打到針嗰啲對於預約，頭先我哋講就係95%，咁都係一個非常之高嘅率，咁比相對起早前可能係差唔多去到話。98%、99%咁咪爭啲嘅，咁但係都係一個非常之高嘅比率咯。 你擔唔擔心啲人可以會驚啊？即係因為今次咁嘅事件， 我覺得初期係會有啲驚嘅，因為你聽到咁嘅事件，佢又唔理解到咩事情。咁我政府當局都好似好快咁有啲行動啊，間又會有個記者會講個事件，同疫苗有冇關？我諗最主要係搞掂咗同疫苗有冇關係啦。如果冇嘅時候，咁我諗啲人已經可能放心嘅會再嚟揾打嘅。 係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郭寶賢。 好，唔該。 係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觀衝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醫務總監啊，郭寶賢嘅。咁啱有啲消息咧，就係講翻嗰個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咧嘅共同召集人啊，孔凡毅咧就有個講法啦。咁佢自己嘅講法咧就話個病人本身咧係有長期病患嘅，有長期吸煙習慣，並且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以及咧懷疑咧係缺血性嘅心臟病。咁啊，病歷學嘅醫生初步解剖咧就話病人咧有嚴重嘅冠心病。三條心血管咧嚴重閉塞，咁啊專家委員會一致認為咧死因與疫苗咧係冇直接關係嘅，咁啊最可能咧就係因為冠心病咧同埋心肌梗塞、肺水腫、呼吸衰竭而死，咁咧就依個基本上係專家俾咗你意見啦。咁好啦，你仲有啲時間嘅，宋君榮教授，你覺得今次嘅事件裏邊，你覺得對市民嘅信心啊影響會唔會有幾大啊，或者即係？知道去接種疫苗方面， 即我相信有一定影響嘅。即我自己唔係醫學嘅專家啦，但我覺得咧，即最緊要咧，希望市民咧能夠大家能夠從一個比較科學嘅角度嚟睇打疫苗呢件事，就唔好太受一個單一事件嘅影響。即呢件事都未必係有因果關係。咁、個剛才嘅專家都講得幾清楚啦。咁、其實我哋睇全球啊，無論打科興疫苗或者打呢個伏必泰。BioNTech 嘅人數咧，其實係好大嘅，即係譬如係科興疫苗喺國內或者海外打嘅已經有好幾千萬，應該4000多萬啦。打 BioNTech 嘅咧喺美國本身都已經有4000多萬，全球我諗7000-8000萬或者更加多。咁因為譬如特別喺美國或者西方社會咧，懷疑疫苗作用嘅人咧係好多嘅，亦都好多專家嘅。咁如果呢兩隻疫苗真係有一個安全嘅隱患嘅話咧，咁一早咧就已經係會係知道曬㗎啦。所以我哋大家唔應該俾呢件事咧係太擔心嘅。 咁政府嘅解説同埋資訊嗰方面其實都好關鍵，係咪咧？即係市民，起碼即係要知道發生乜事啦。 係，同埋咧，亦都係特別係老人家，如果佢係有長期病患，係唔係管理得好嘅話，咁亦都係要小心嘅呢、這個字。咁我哋都相信政府喺呢方面嗰個步驟係相當嚴謹嘅。即係頭先郭先生都解釋咗，無論你登記嘅時候或者 去到打針的時候，嗯，解說都是很清楚的。 好，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教授，好，要跟大家說聲拜拜了。